各位听众早晨，今日系2024年4月24号星期三，农历嘅3月16嘅，大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今日嘅天气咧，今朝翻嚟嘅时候啊，冇落雨啦，唔知今日系咪都会比较好天啲咧？嗱，今日嘅天气预测咧都系有大致多云嘅，有几阵嘅骤雨，而初时部分地区系有薄雾，最高气温去到28度嘅。咁大家出门口之前记得留意天气状况。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大家喺做一个决定之前，或者做一件事之前，会唔会考虑啲嘢嘅咧？假设行山，你嘅目标希望成功登上山顶，但系。在登上山顶之前，可能你中途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因素，会遇到很多不同的障碍，甚至可能是自己的体能都未必够好，所以你就未必在一次的时候就已经上到山顶。在这样的时候你会怎么选择呢？你会放弃回家以后不行，定是再操好自己的体能，下次再挑战？有些人去决定做一件事之前，他会考虑，究竟我做这件事能不能够成功才决定去做的。但是如果所有事情你都知道一定会成功你才去做，那人生就没有挑战可言？有阵时挑战会带俾我哋有好多意想不到嘅收获，好似行山咁样啦。可能喺操自己嘅体能过程当中，你可能会身体好咗啦，睡眠质素会好咗啦。咁所以当遇到挑战嘅时候，唔好惊。你要相信自己一定得，你是一定可以冲过去，俾多啲信心自己，冲过去，跨过去啦。 天空黑得找不到我，自觉这么辛苦挣扎为何？天一光今天该怎过？大概想。谁都醒了又如何？谁有压力？沉重算什么？谈物赞亦放下，放下有什么好出错？谁够抱憾？遗憾算什么？忘掉我是我，便从头活过。又怎可输给情绪？多少光景怎么牵挂？梦背影便错失美丽落霞。怀内有石头，拿着有用吗？凡事放大放大，一声招呼都很可怕。有道墙，逃避有用吗？难道困在困局，毫无代价？冲过去，难道开不开心？需要世上允许。冲过去，能放得低，才抱得起，也算是壮举。便接受高低情绪，又进又退，像潮水。其实眼泪好比药水，随缘撕去，烦恼都带泪。 郑秀文的《冲过去》， 晨光 Coffee Time， 6:14，25度嘅气温。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下最近有啲乜嘢新闻啦。喺上年嘅时候咧，推出咗一个青年自然生态导赏员计划。而当中咧有28位嘅青年接受咗培训之后，喺今年嘅1月至4月，佢哋就开始实习啦，就带领咗超过1400名嘅青少年以及系基层家庭嘅人士咧，欣赏香港嘅自然生态嘅景观。咁喺啱啱嘅前几日，佢哋就举行咗一个成果分享会暨结业礼。这个计划其实是想提高大众对环保意识，而且是可以发挥到青年的就业潜能，推动这个生态旅游的发展，希望给大家了解得到多些香港和内地在自然环境上面一脉相连的关系的，还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活动可以给多些年轻人出去走走，去亲身咁样去体验一下香港嘅自然环境。并且可以加强年轻一代对香港历史嘅认知，发挥育人嘅功能。同一时间都可以为年轻嘅人有一个创造一个机会，去培养绿色旅游行业嘅人才。咁喺嗰个嘅结业礼当中有学员代表就分享了在实习期间有些难忘的经历。他说有一次带导赏团，他们带些小朋友去看鹿颈。小组里面的小朋友他们都是一些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同学仔。所以他就调整了个导赏方向，邀请了同学仔用五感来去感受大自然。好似系欣赏下植物嘅颜色，听下雀仔嘅声音、昆虫嘅声音，甚至系风嘅声，又尝试一下闻下呢一棵植物会唔会有啲味道散发出嚟嘅咧？佢就话透过呢个活动咧，都学到随机应变啊！咁的而且确，有阵时我哋去到一啲地方啊、环境啊，甚至乎系去旅行啊，你会特别打开自己多啲，去感受多啲当下嘅空气啊，欣赏下身边周围嘅树木、环境等等。咁但系喺平时，我哋喺香港啊，放工嘅时候，你又有冇好好咁样去留意身边嘅环境？有冇留意一下今日雀仔有冇喺树上面叫咧？有冇留意一下屋企楼下嗰棵大树啊？佢散发出嚟嘅气味系点样嘅咧？希望咧，除咗有呢一啲嘅计划，令到年青人会学懂点样去保护同保育我哋嘅大自然之外，我哋每一个就算唔系参加呢个计划都好，都应该要多多感受大自然啦。是为陈忠泽嘅烟音荣誉顾问。 笑未离开，潜伏快餐店内，谁人护送你归来，才会约不来，而问这刻已经解开，他不用离开，才是我意想之内， 祝你又找到所爱，唯一的感慨，从没权利出彩。我这个伸手可得的烂好人，永没法比初相识的更吸引，仍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咖啡要加肉桂粉，太多奶正会敏感，谁能及这种不老不服精神。待到你一空窗幽闭沉睡饮，回头就找到我，连当水泡也兴奋。失亦无差，神服到石楼沙下，不计付出的可怕，还怎么招架？我的命还不化，我这个伸手可得的烂好人，永没法比初相识的更吸引，仍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咖啡要加肉桂粉，太多奶正会敏感，谁能及这种不朽不服精神。待到你一空窗幽闭沉睡饮，回头就找到我，连当水泡也兴奋。我尚算相当识趣，从未发问，大概自一开口可触发若人，角落里做陪衬，从不参选就没有敌人。也许我一开始都自满可能，胜在我不争不吵不会不忿，还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怕只怕一片好心，最终便永遇古文，谈无尽辛苦都可不闻不问。待到你一空窗又自恨无勤，无缘分的牵引，连当水泡也兴奋。 我是 Vicky 泳儿，世界咁大，有好多事都值得我去学习。最喜欢就是呢度睇下，嗰度睇下。对我嚟讲，每一日都是一个新嘅挑战。一起打开我哋嘅眼、耳、口、鼻、皮肤，感受新嘅一日啦！我是 Vicky 泳儿。 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既然今日咧呢几日啊，应该话都系有咁多雨，今日咧都系天气预测话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而初时部分地区有薄雾，最高气温去到28度，稍后啊骤雨就会增多。局部地区都会有雷暴，会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2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3%。 没错，既然这几天都是这样落雨，我就找一些有关雨的成语。今天找来这个春风化雨。原来春风化雨这个成语是由春风和化雨组合而成的。首先看看春风，春风是怎样来的呢？原来是出自汉的。那么仲管啊，仲管是一个人来的，他就接了一个因为最后而逃亡的宰相，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他感叹地讲了一句说话，他就说，如果我不能够好像春风那样被人有感化和恩泽， 亦都唔可以好似下雨一样，及时加惠于民，我必定会失败。咁而化雨呢，就系、是、出自《孟子·尽心上》。咁呢一个系讲咩嘅呢？内容就系话，君子有种教人嘅方法嘅，分别就系咧，好似及时雨咁样滋润教化，成就其他人嘅德行，通达佢嘅才能，应答佢嘅问题，等等等等，你都可以培养自身嘅五种。咁后嚟慢慢慢慢，呢两个典源就被结合咗春风化雨。咁原来春风化雨呢都有两种嘅形容㗎喎。即係佢点样去形容人啊，又或者形容其他嘢，有两种㗎喎。第一种就係、是、去到指适合草木生长嘅和风同埋雨水。另外呢就用嚟比喻一啲师长和蔼可亲嘅教导。咁首先睇下呢一个适合草木生长嘅和风同埋雨水可以点样应，可以点样用到呢？好似就係呢片嘅山林虽然有大火烧过，但係经过春风化雨之后，慢慢逐渐就恢复起嚟啦，生返啲草出嚟啦。又或者咦，本身呢座山光秃秃㗎喎，但係而家竟然一片翠绿咁靓嘅，呢啲就係大自然嘅春风化雨嘅功力啦。另外比喻喺师长嘅和蔼亲切嘅教导之上，可以点样用呢？好似係咦，呢个老师殷勤嘅教诲，有如春风化雨咁样去熏陶我哋。又或者老师对我哋嘅爱就好似春风化雨咁样，相信每位同学仔都会感受得到。唔知道你哋喺翻学嘅时候又有冇一个春风化雨嘅老师呢？我有㗎，喺我中三嘅时候嘅施老师呀。 很衷心的我想问，为何幻想渐渐过分，任道德规则共心，还是我叫我憎恨，怎的心生长出少少规码，等那触碰壁枕，已怎可掩掩吻痕，卑微之间这个偏颇，情愫绝开崩坏变残障。 Every time I let go, cause every time I let go, 沉默声卡里太高静的大脑，沉默肌肤里渗透风的瀑布。 Every time I let go,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同劳工处高度关注沙田远和游乐场造成两名工人死亡的沙井工业意外，并且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已经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孙玉涵话，劳工处同警方已经就事件展开调查，其中一个方向是有关工人原本的工作不必进入沙井，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到工人进入沙井内，将会是重要调查方向。他又说，大家关心的经修订的密闭空间指引将会在一至两个月内做好和发布，更多透过科技手段确保大家遵守守则，将尽最大的努力保障安全。由六个纪律部队人员组成的跨部门反恐专责组，去年九月起与跨境物流业界合作。海关表示，过去半年共缉获27宗枪械和60宗涉及武器的案件，当中大部分是物流业界主动通报，录得双位数字增长，反映业界意识增强。警方就说，全港有超过16万名物流业界相关行业从业员，每日处理大量货物和包裹，甚或会经常到全港不同地区派送，有机会遇到涉恐、涉暴或者是与其他罪案相关的消息。物流业界在社区安全方面担当重要的把关角色，期望提升业界的反恐和危机管理意识。另外，反恐举报热线自2022年成立至今已经接获超过28000条信息，涉及超过7000举报人次，当中超过13%需要转介调查部门跟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重庆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指出西部地区在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之中举足轻重，要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习近平强调，要加快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积极培养引进用好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努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并且要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欧洲议会通过有关禁止涉及强迫劳动产品的法案，可能会加剧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法案获555票赞成、6票反对和45票弃权，以压倒性的票数获表决通过，在欧盟27个成员最终批准之后将会成为法律。虽然这项法律未有直接提及中国，但是有很多议员希望透过立法阻止从中国进口涉及维吾尔人被强制劳动的产品。中国外交部日前再反驳所谓新疆强迫劳动的讲法时，批评完全是反华势力捏造的世纪谎言，目的是要在新疆制造强迫失业、强迫返贫，是打着人权旗号侵犯人权的典型事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有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骤雨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有骤雨和雷暴，星期四和五雨势有时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DSE 考生在市场内必须关掉手提电话，包括响闹或定时自动重启功能，并将手机放在座椅下的当眼处。如果考试期间被发现没有熄手机，考生的科目成绩会被扣分或者降级。不过每年都仲有考生违规在市场内影相或者将巴曲贴纸放上网呃 like。 为了打卡而受罚实在不值得，考生如果在市场内影相、录影或录音，又或者将剩余的巴曲贴纸带走，科目成绩会被扣分。如果考生将照片或影片在网上公开，更加会被罚降级。 巴曲贴纸是为了配合网上评卷，用来辨识考生身份。考生记得在考试时间内在答题簿的指定位置贴上巴曲贴纸，以及填上考生编号。 除了答题簿的封面和内页， MC 答题纸和补充答题纸都要贴上巴曲贴纸。各位考生千祈不要忘记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齐集五星星。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朝早六点三十八分嘅时候啦，继续翻到嚟我哋晨光第一线，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咁啊六点到七点咧都系联播时段嚟噶，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六点钟我听到 Vicky 翻咗嚟啦，咁啊同佢讲声早晨先，喂早晨啊， 喂早晨啊，我见你喂先，唔喂，早晨小霸， 早晨啊，嘿唔紧要，我哋呢啲都系你喂我得噶啦吓， 讲下笑， 你喂我就出嚟噶啦吓， 朝头早玩下个人精神啲啊， 咁梗系啦，成日咁正。经咩个人系啊，我哋 好攰噶嘛，翻工已经攰。 冇错， 我觉得呢份工作咧都系开心嘅， 系 啦，唔会用一个攰字嚟。 其实呢份工我都觉得系开心嘅，即系嗱，老实讲啊，我喺晨光都即系都好似九年添啊， 嗯， 系咯，差唔多。嗰阵时我仔仔系咪啱？我仔仔啱啱出世嘅时候咧，嗰阵时就已经我都已经做咗晨光一段时间啦。 啊， 咁我仔仔都而家大嗰个都嚟紧都九岁啦，嚟紧生日就九岁啦。哇，咁啊差唔多十年。 咁你要搞嗰啲 party 喎，咩十周年嗰啲係要有 party 喎。 係咩？ 但你记唔记得入嚟嘅第一日先？ 入嚟第一日我唔记得咗几时。呢个我真係好抱歉。 咦，我记得我记得。 咩？ 我记得㗎。我是十六， 我你记得我唔记得啊？我唔记得啦嗰阵时，第一日系几时咁样？不过嗰阵时都好啦，就系可以即系跟即系对我嚟讲，即系好多前辈学嘅，即系学咗啊，原来节目系可以咁样做。咁亦都晨光有自己一个特别嘅风格咧，同其他节目都系不一样，因为。我都有做其他節目啦，咁、以前譬如有最初嘅時候做 game show， 跟住有做過娛樂節目，咁又做過夜晚音樂節目，又有做過通宵嘅音樂節目咁樣，咁所以我覺得晨光係的而且確係好特別嘅一個正能量嘅魅力喺入邊，係啦，咁所以主持人自己都應該咧係有滿滿嘅正能量，而呢個滿滿正能量就唔係淨係口講，即係唔好淨係個口講話我好有正能量，而係真係自己嘅生活上面都要活得咧。 是有正能量，咪前咪后都应该是要有正能量，是啦，如果不是你咪前即正能量，你后面正能量在度怨呢样怨嗰样，咁啊净系呢样计算嗰样计算，我就好唔中意啦。好，咁啊今日咧想同 Vicky 讲咩咧？咁啊喺呢一个2024年，今年咧就有呢一个嘅巴黎奥运啦。 嗯， 盛事嚟嘅， 系 啦。咁出年咧，原来2025年咧，咁又呢个世博嘅翻嚟咯。 嗯， 我耐唔耐世博嘅，又好似奥运咁样无一住一声又翻嚟。但永远我真系都真心讲，我唔系好记得世博几年一次。這個呢就跟奧運好不同，世界盃我記得是四年一次，奧運我記得是四年一次，即雖然奧運上次東京那個就即有些 是 啊，感覺沒辦法啦，但是即博覽會又回來，今次呢就在這個的大阪的， 嗯， 好啦，我們都不是第一次做這個博覽會，好似是他們都有很多新的發明，現在陸陸續續呢就已經是會展示出嚟啦。咁， 嗯， 展示出嚟嘅時候咧，佢哋就即係個成個博覽會咧，就唔係淨係大阪啦。其實全世界當有呢一啲世博嘅時候，都會有好多新嘅 concept 出咗嚟，就話我哋人類將來嗰個生活，我哋應該係點樣？我哋要點樣利用科技？即係以前有講過無人駕駛嘅，咁而家無人駕駛，你我哋聽阿 Ringo 講， 係啊， 都已經真啦， 好快三五年啊嘛，琴日講，係 啊， 就去到四五級噶啦，係 啊， 係啊，我記得噶， 係啊，佢會好開心啊！你咁俾心機聽， 我真 係 俾心機聽 啊！咁下個星期又繼續講啦，星期二嘅時候，咁，但係都睇到其實呢個真係一個前瞻嚟嘅，咁而家有啲咩前瞻性嘅生活嘅品質或者方法，又俾到我哋開始有啲端倪睇到咧。咁有一個咧就係BB 車，呢個 BB 車咧都得意嘅。咁 BB 車咧其實而家都陸續就會出現係新科技 BB 車。 嗯， 我哋譬如我仔仔，我佢係要推 BB 車嘅時候，我就用手推住佢啦，跟住就好專心咁同佢玩啦。由於咧而家實在太多人咧係一路推 BB 車嘅時候一路做其他或者望住手機嗰樣嘢啦，開始唔專心啦。咁所以咧佢啲發明咧直頭就將呢一個 BB 車同 Ringo 所講嘅一個自動导航同埋自动驾驶系统咧就混埋一齐， 吓，啊，放落 B B 车度， 你 将 个B B 放落架车嗰度，啊，放落架 B B 车嗰度， 即系科技。 然后个 B B 车咧会自己跟住你，无论你行去边个 B B 车都会跟住你，系啊， 系啊。 咁你得闲就可以拧住后边理下佢啦，或者你想 shopping 嘅时候，你又可以专心 shopping 啦。 哦，即系出街嘅时候 系啊，跟住佢又你可以我叫佢你播啲音乐俾佢听咁样，你一路行嘅时候都摇下咁样，基本上咧就变咗系你出街嘅时候个 B B 车就好似个保姆咁样， 哦， 系啦，冇错啦，系啦，唔使你自己推噶。你有把口同埋你个人喺个 B B 车附近就得噶啦，佢就会自己帮你。 咁佢有冇讲系点样去 connect 咧？即系咪有旧？ 佢冇讲，佢冇讲，佢冇讲到系咪 点样去令？ 可能你嘅身上边，即系例如你拎住 download 咗个 app， 或者你拎住个咩 tap 咩 tap 嗰啲咧，咁，你放喺你自己个银包入边。 哦， 系啦，咁佢咪一路 sensor 咁一路帮你留意住身边嗰啲环境嘅，咁啊帮你避开啲人，但系又会跟住你咁。 唔知会唔会帮佢喂埋奶咧？ 如果系嘅话咧，就最好啦。咁但我相信咧，喂埋奶呢一个 idea 非常之好。 因为你半夜啊，我琴日先睇到我朋友，因为朋友最近咧生完 B B 啦，咁啊两个钟洗一次，咁如果之后可以帮手喂奶就好啦。 松开手，这里没逗留。从前陪着我，似四全宇宙，撼动过已足够，无需再顾虑我好好去。从十二后，就让我单定一位置身宇宙，而你坐上那救生舱，我永远飞走。这一切难复仇，脚下地壳开始逐寸崩解，就算恐慌仍无需转态，离开先可解锁新的世界。而我一个看着最后这习惯氧气，如你所说故事一 最新才够凄美，能成全亦算放弃，我就算下秒生不如死，也很想你可安全撤离，像安然到尾，能够让你想星空来我看守你，从此不可再继续陪你，期盼下世纪，而我一个看着最后这十罐氧气，如你所说故事有最新才够凄美，能成全亦算放弃，我就算下秒生不如死，也很想你可安全撤离，再安然到你，能够让你想还已抱起，祈求你待我越过黑暗，观看那晨光升起，然后即将喝尽醉后这十罐氧气，回顾一起宇宙里历遍情爱真理，完全无负早偏起，我愿意为你牺牲余生来让你胜利，你虽然远离我依然爱你，曾有幸抱紧也够运气。 时间六点四十七分，一首嘅歌曲嚟自朱怡明熙嘅《还有一首旧生疮》啊。再望望天气方面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有薄雾，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稍后骤雨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噶，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骤雨同埋雷暴，星期四同埋星期五雨势有时较大噶，咁所以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咁啊，而家见到出边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2%。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喺个花园嗰度咧，哎哟，鼻哥，哎哟，又闪过啊，知唔知闪过咩咧？ 嗱，早晨早晨，又唔介绍我，真系你十号啫， 翻嚟试 早晨啊，大家 就系因为咧，我见到你咧拎住嗰啲。拎住嗰啲锄头定系有个碌嗰啲碌啦，左碌右碌啊，周围喺度撞啊，好似玩紧碰碰车咁，我觉得 系啊。今日上次我哋咪讲过嗰个叫做我哋中意介绍啲生鬼人哋唔知嘅古灵精怪嘅俾人哋，合掌哥好似冇介绍过，系咪咩咩啊？食咁好似煲汤，我知嘅， 唔关呢个事。 呢时候嘅介绍过怕手操啦，咁啲朋友都好开心啦， 怕手操真好得意啊， 好多反应啦。 怕手操我而家即系一见亲怕手操咧。 我 系啊，多咗你嘅记忆喺入边啦，已 经。多咗我，可能啲听众都啊，头先话咩安安啊， 系啊。 咁我今日介绍另外一样嘢，又系掂一掂都有反应， 就系你咯， 就系叫做碰碰香，有冇听过？ 碰碰香冇，碰碰车就有。 碰碰车个碰碰香就香味嘅香，咁 真系有呢种花噶， 梗系啦。 个名你改噶， 我唔会捏造，我点会识改呢啲名啊？嗱，怕手草咧就系掂完之后佢会缩啊嘛，因为佢系啦，佢受到啲即系接触之后佢就缩。呢个碰碰香咧，受到接触之后咧，佢会香，会有香味 啊， 系真噶。佢掂咗一下之后咧，就会有香味出嚟。你再掂落去就会更加明显。 冇可能。 你知唔知咩味啊？你估下，你成日望有冇味，又挑战我系咩味？今日 check 埋俾你。 系咪花香嚟嘅？ 花香系咩味先？ 玫瑰味啊？ 唔系，系薄荷一样咁清新，薄荷嘅。 唔系啊嘛。 嗱，我想话俾大家听，碰 笋。 而家我哋即系话俾人听，碰碰香其实系咩咧？上网一 check 咧，你会见到佢啲好得意嘅细细嘅盆栽。咁、我哋香港又逼啦，咁大家台面做嘢同时有好多好多文件啦，咁又摆电脑啦，你唔可以摆太多嘢，费事老板闹。咁咧，我哋呢个碰碰香咧就系好细杯、好细碗咁样嘅， 系咪啲绒毛喺面 嘅？系啊，咁叻嘅，咁都见到我张相。咁嗰啲， 因为我好似有见过， 你应该见过嘅，其实好 common 嘅。 系，因为我个人就 嗱，大家又唔知佢系咪佢点点 广博咧， 你都系咁，固然之系啦。做乜要笑呢？ 可能系唔觉意见过，而家你勾翻起我啲记忆。 系啦，我成勾翻大家喺大脑里边潜在嘅记忆，其实大家应该有见过。 系 佢嗰个， 而家醒唔起啫。 佢一个花咧，其实好似系叫做大家好中意嘅叫多肉植物咁样。 哦，多肉植物，万年青嗰啲 friend 啊嘛。 万年青就应该唔系多肉植物，唔厚嘅。万年青就唔好成日试我。万年青系薄薄嘅叶嚟嘅，多肉植物咧就系个叶咧系好厚，可以存水嘅。 B B 眼泪系咪啊？ 我唔知咩嚟嘅 B B 眼泪，未 check 未研究，系啊，好友善我。咁碰碰咗咧，就系一啲好细粒、好细粒指甲咁细粒嘅多嘅花嘅叶，咁咧就系厚嘅。咁我俾咗张相你睇噶啦， 见到啊，我见到就 形容俾听众听，好得意，可能都有密集恐惧症嘅大家见到。 其实佢少唔即系唔佢会唔会有少少咧，就似嗰啲幸运草。四方四葉 草，四葉 草 啊，系啦，四葉草里边咧，但系厚咗厚葉嘅四葉草，一大堆咁样， 系啦，一大堆咁，全部都系一个 pattern， 就是四个就一束咁样， 果然系著名 DJ， 算唔算系咁样咧？著名翻嚟先， 啱啊，啱啊， 系嘛， 系啊，四葉草都系细细粒啊， 但系四葉草就冇味噶嘛， 冇味噶，呢个系厚版嘅四葉草，即系四葉草块葉要厚咗佢，而一大堆好密嘅，就摆喺个盘嗰度嘅，咁其实花墟我估应该有得买嘅，因为我哋香港嘅花墟其实咧。都好犀利，都入咗好多唔同嘅多肉植物。咁呢个多肉植物咧，有好多八千八种啦，即系我讲香港卖嘅都。咁你我哋呢只咧就掂一掂去好香嘅，就有薄荷嘅清新味。有啲人 系薄荷定系嗰啲似系嗰啲？ 你攞支牙膏嚟 咩 擠出嚟聞 聞？ 唔係啊，應該好清，唔會咁強烈嘅。咁亦都有淡淡嘅蘋果味，啲味咧大家放心係冇毒嘅。 苹果味都有， 系啦，所以其实咧，餐厅 真系真唔系啊， 系啦，喺北欧嘅餐厅，香港就冇，香港餐厅好中意摆一枝花啊，或者一两枝玫瑰啊咁，但系外国嘅餐厅系会摆呢、這个，因为可以摆上餐台，又冇清香味，又会阻你嘅食欲， 会唔会 打扰你嘅食欲？锯紧 扒，跟住无端端闻到佢嗰个味，会唔会唔 match？ 苹果薄荷味又如何咧？你个牛排应该盖过到去嘅，或者你杯红酒应该盖过到去嘅味，系淡淡嘅，大家放心。 系。 系啦，咁其实除咗佢可爱之外啦，你闻佢嘅时候都提神醒脑，消热解暑，又最紧要咪可以驱蚊，就唔系野蚊。咁呢个好重要啊， 驱蚊真系紧要。 系啊，小朋友系啊， 小朋友又好啦，工厂大厦有阵时有嗰啲蚊枝仔啊， 系 蚊枝仔咧最黑人憎。即系如果你大大只嗰啲蚊咧，大家明刀明枪啊嘛，我攞个电蚊拍出嚟对付佢。咩蚊枝仔咧，细到我连个电蚊拍你都拍佢唔到。 系啊， 哇，阴阴湿湿咁样，即系我最憎就系呢啲噶啦，系咪先？ 所以我哋夜晚要戴帽咯。譬如我哋嗰阵时去澳洲啊，去呢、這个去澳洲啊，去呢啲咩？如果你山边或者咩时候，即系譬如你住郊区 啊，其实你唔见有灯嘅时候，个头顶就好多咩？ 诶、哦啊，但系你讲啲乌蝇嘛？ 系啊， 哇，澳洲 嗰 啲 乌蝇嚟，嗰啲蚊枝咧。 嗰啲澳洲帽真係搞笑到咧，戴咗上去之後，個個都好似嗰啲中國古代嗰啲新娘。 有咗佢就唔使戴帽啦。 咁係喎，係啦，咁拎住出街 可以 hand carry 嘅， 可以 冇問題。係 係咪啊？咁但係呢個係咪要種喺泥嗰度定係點樣嘅？ 泥嘅，泥嘅， 泥嘅，平泥都得㗎啦。 应该呢个系佢自己适合嘅泥咯，系咯，就唔系话求嘅街边或者公园度拿扎泥都得噶咯，因为其实多肉植物都系有佢嘅一个专业嘅界别嚟嘅，所以啲泥咧系都要有佢专业 嘅，即系要啲肥嘅， 系啊， 需唔需要我成日譬如一个礼拜施肥 keep 住佢嗰个形，但系佢会唔会又 施肥系应该唔系一个礼拜施一次。我之前講過，又唔聽書係啦。 我唔知係咪呢一隻又唔同噶嘛？係 啊，佢係唔可以太過濕啦，嚇、哦！你唔好成日噴嘢啦，唔好成日噴水，係啦，會爛根 嘅。通常呢啲蛹面嘅葉咧。都是不使成日噴水， 唔使嘅，好叻啊！因為佢本身是阻止啲水揮發，佢又冇啊嘛。 哦，唔係啊，其實我反而冇咁咯，我反而覺得如果屋企譬如有地氈啦。 嗰啲湧濕咗都幾瀨氣就我係咁諗。 OK OK 都得都得都得，其實可以唔淋水都得嘅。即係如果你覺得你即係其實多肉植物或者咩咧，你係憑感覺，你見到佢即係 OK 就唔需要淋水，都係同佢一個溝通嚟嘅。其實真係冇話一個本書，講真嚇，即係唔係話一定係 碰碰香啊，碰碰香，你今日渴唔好渴啊？ 其實係可以有個 佢有咁樣嘅交流， 交流係有。 咁佢唔認我，咁我當佢唔好渴。 你自己 feel 到佢點？但係見到佢個樣，咦好似好乾就死，咁咪咪淋翻咯。佢就好乾，佢乾就死嘅時候，你淋佢，淋佢都救到佢嘅。其實 你唔好秒我住， 唔好以為係你見到秒你，唔好意思，有啲都好自然啊。 咁但係呢一個咧，有冇話個價錢啊？屬於貴啊，平咯、啊？ 唔會好貴咯，但係唔會5蚊一盤，100蚊啲貴啦嘛，一盤咁嘅嘢， 即係 唔係一盤植物。sorry， 20-30蚊差唔多啦。 Okay. 你知唔知多肉植物好平噶？你買一個咁嘅多肉植物，10蚊已經有噶啦。 嚇、啊！但係擠幾耐先？ 靚啲係20蚊。 呢個擠幾耐？可以擠一年。 擠到佢死咯！ 一年。 又應該照顧得好，應該可以好耐。 咦？ 我唔能夠講一世。 咁都幾 OK 喎，幾抵喎呢個。 植物其實係可以不停咁養住佢咁，其實你冇話幾耐。 因為有生命啊嘛，啊你叻嘅就養得佢耐啲。即係人一樣， 幾年都 OK 的 啊、 有人歲， 係 係咪？ 其實可以養10年嘅，我覺得養花 係咪啊？ 有啲咩事咪再補充營養？佢點會要點會完全係離開咧？其實唔會㗎、 嗯， 你咪淋水佢咩事？ 係 咁挽救佢， 都會去繁衍下一代，佢哋都會離開㗎嘛。 係咁啊，繁衍下一代，但係嗰盆嘢畢竟都有嘢喺度啊嘛，係、 哦、 啦，你可以加其他營養 轉化， 係啦，都係咁啦，嗰啲啦。 哇，好大志喎！突然之間覺得你， 我不嬲個人都好 講開地球呢個營養嘅嘢，係 啊，佢中意陽光， 明白 呢個中意陽光嘅係啦，但係就永遠都係嘅，中意嗰樣嘢唔好俾咁多佢。 嗯 系啦，你会中意食雪糕就唔好疯狂食雪糕。 暴饮暴食又唔好。 系啦，佢中意太阳都唔代表你日日摆去晒度晒。 咁如果见到佢啲叶有少少黄黄地嗰啲就开始枯啦。 系啦， 咁你就可以剪走佢啦。 呢、這个系、這個、拿捏嘅，拿捏得好好自己。仲有你成日问我，究竟会唔会长，即系要摆几耐？其实佢有事嘅时候，你见到佢，如果佢有事，你咪将佢有事咗之后，你掹出嚟咯。 嗯。 掹成棵掹出嚟咯，再移去第二个盆嗰度再种咯。呢、這個都係一個叫做乾插嘅方法， 即係可能啲泥唔得，咁你就 係嚟換咯、哦，或者你見到啊個棵嘢，你可以即係你想繁衍第二盆，應該係咁講。我呢一盆嘢哦好好地地，我想試一下自己種第二盆。 啊、 你唔一定需要買種子，你可以喺呢一盆碰碰香度剪。 嗯， 當然要剪得好，即係唔係淨係剪嗰粒葉啦，剪埋個枝莖，跟住再去擺啲泥。 唔好剪走曬佢啲根啊！ 係啦，你就擺盆泥嗰度，開新一盆，咁、你咪有兩盆咯。咁、 哦、 你系咪冇咧？又唔会啦，系咪先？ 系喎，咁我可以继续种落去，10蚊鸡、10几-20蚊鸡咁样又可以种好耐。 要成棵剪咗落去，就插落啲泥度。 得闲掂下佢，佢就有啲香气出嚟。 系啦，淋水，咁啊养好咗出嚟啦。其实掂下佢就会有香味。 哦，呢、這个系咪譬如即系啲花艺入边系咪经常都会用嘅呢、這个？有 唔多用，我谂都唔系太多人知道，好少人提嘅。其实呢、這个 碰碰香花墟有嘅， 花墟应该会有，我都系听日去花墟睇睇。 哦， 有我影俾大家睇、 哦， 因为花有阵时咧，你只眼咧，人就系咁啊，只眼去揾嗰样嘢咧， 揾唔到噶， 就净系揾到嗰样嘢，我想讲。 你话锁匙一样，你唔见咗锁匙，个锁匙唔会出翻嚟。 等你当日，你嗰个系另外一道理。 等你揾咗个师傅，系呢个嘅爆咗啦。 我度 你就发现个锁匙就喺地毡下。 佢今日个女朋友话，我想要。呢、這个 碰碰香， 唔系我想要呢、這个，我想讲啊，喂金香，咁、我只眼净系会揾全个花墟里边太多点，我净要默揾望住屈金香，咁、 哦、 你就睇唔到其他嘢，咁、所以可能今次你揾碰碰香咧，你就啊发原来有啊，吓、咁你就揾到咯，咁唔知你嗰样嘢就啱，你专登揾就揾唔到，咁啊另外一个界别，另外一个界别嘢嚟嘅， 另外一个界别， 都 OK， 系我揾花都好开心噶，大家可以试下，每次我哋讲完之后去花揾下有冇。 众里寻花千百度啊！那人却在灯火阑珊下， 好犀利系咪柱啊？阑珊柱啊？得闲咩？ 咁上下啦， 系大家试下埋呢个，摆公司 OK。 好啦， 得闲你摆录音室度，你掂下佢香。 好啊，咦，可以摆喺台长个台面嗰度，得闲成日都香喷喷。 系啦，掂一掂个香。 好啦， 就系咁啦。 唔该晒安啦， 拜 拜。好啦，6:59啦，继续都系25度嘅气温，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嘅，咁啊，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噶，咁啊，至于普通话台方面有音乐做点，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 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听到啵啵两声之后咧，冇错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又嚟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09。咁啊，听众继续咧都系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25度嘅气温，咁啊，出边啲天气咧都系变幻莫测。我只能够用变幻莫测嚟形容。因为讲太多雨水又好似唔系好啱，因为突然之间会停雨，咁啊话唔落雨又唔啱，所以用变幻莫测去到形容咧，咁啊应该系 very good 噶啦。好，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巴喺度啦，仲有 Vicky。 早晨，早晨， 早晨。咁啊，另外交通天文台方面咧，今日朝早有 Jessica 嘅。 早晨啊，各位。 早晨 ，Jessica。 终于记得我个名字。 我 个 笔一嬲都记得嘅。 系嘛？ 系啊。我点会忘记你个名咧 ？Jessica 咁容易记。 系咪啊？ 系啊。 上个星期唔记得咗， 我上个星期咧，其实我就谂紧有冇啲更加好形容词去形容你嘅尊容啊，最后都系用翻 Jessica， 系啦。今日嘅交通情况出边点样咧？ 好，咁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先啦。咁现时各区隧道咧嘅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不过咧另外咧就有啲措施咧系需要提提大家嘅，咁就包括咧之前就百家道嘅冧树啦，咁就仍然处理紧嘅。咁山顶缆车啦，同埋城巴十五号 C 啦，系继续暂停服务噶。咁另外仲有就系将军澳嘅坑口道啦，有紧急路面维修。咁近住将军澳医院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另外喺尖沙咀啦，摩地道咧有水管急收。咁去红磡方向，近住碧仙途路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咁大家咧经过上述嘅路段嘅时候咧，就要留意翻啦。 系啦，咁啊山顶嗰个咧都一段时间噶啦，咁啊即系好大雨啊嘛嗰阵时，咁啊所以冧咗树啦。咁同埋呢一个十五号 C 嘅路线系咪？如果冇记错，系啦，咁大家都要俾多少少耐性，咁安全先系第一啦。即系喺我嘅立场嚟讲，即系交通引起唔方便嘅，咁当然系棘手啦。咁但系安全先系第一，因为我哋唔第一，我哋唔系机电工程处，又唔系佢哋叫做缆车公司嗰啲人啦。我哋一般市民唔知佢发生咩事嘅，即系会唔会系影响到啲电缆咧、供电咧或者路轨上面嘅安全咧？咁我哋留翻俾啲专业人士去处理。咁佢哋都系，我都好肯定佢哋系尽快处理紧呢个问题嘅。咁所以就希望佢哋就继续加油，系啦，咁快啲做好佢，咁令到更加多人咧可以用翻呢一个山顶缆车同埋十五号 C 嘅服务啊吓。 冇错，最重要就系注意安全。 系啊，系啊，咁。又唔都唔想行过路段嘅时候，你仲见到啲树喺度岩岩沉沉啊，又唔知佢会唔会碌落嚟？咁佢碌落嚟，又系第二个问题。咁、 啊、 所以不如一次过整好啲啊，整好晒佢，跟住先至咧开放翻俾市民同啲游客用。因为呢段路线咧就好多游客去到乘坐呢个山顶缆车， 系 啦，咁啊每一日都乘坐住好多游客咧，就又上又落，又上又落嘅。咁我都会相信有啲游客嚟到香港冇办法乘坐山顶缆车，会有啲失望嘅感觉。 冇错， 系啦，因为我都觉得坐山顶缆车系一件开心嘅事。 系， 你坐咩车都开心噶啦。 咁啊系，山顶缆车系一种魅力喺度噶，即系你打斜咗自己，跟住喺度望翻，哇维港啊，哇呢度咧就系边度，哇呢个啲有钱人住嘅地方啊，哇。嗰度望到好远，我望到九龙啊，咁系兴奋噶。我细个坐山顶缆车同而家坐山顶缆车，我都系好开心。 嗯， 系啦， 你小朋友都好中意啦，系嘛？ 系啊， 系应该遗传咗呢一种喜欢搭交通工具， 系应该要系啦，因为交通工具真系带俾我哋，同埋好靓而家山顶缆车， 系 睇埋个顶嗰下，哇！ 我未搭过呢个座， 咁要搭啦，因为佢 真系要 系啦，去到某一啲即系历史悠久嘅地方咧，即系以前因为个顶就睇唔到啦，就望埋我，因为原来嗰个桥底系咁嘅样嘅，咁样可以睇得更加细致， 系啦，所以呢个设计相当之满意啊吓，系好咁啊，有啲咩交通上面嘅又提一提我哋咧？ 系啦，就系除咗咧注意呢个路面安全之外咧，大家记得啊要交隧道费啊。点解咁讲咧？因为咧我见到啦，就系咧之前有一个车主咧，佢咧就欠缴146宗嘅隧道费。 吓， 系啊，最后屘咧就被罚款呢一个17,000。 哇，佢系已经争咗好耐噶啦。 应该系， 即系咪而家易通行嗰个嚟噶？佢 其实应该有关系啦， 哦，有关系，可能之前嗰个付费方式咁样， 系啦系啦，可能又漏咗，跟住又唔记得咗咁样，咁就后屘咧就系啦，累积埋咧就146宗啦，咁所以大家咧就记得要就系交翻呢个隧道费啦， 17万可以做到好多嘢啊，17万，我自己咧其实我当然亦都有即系听政府讲啦，就有呢个易通行啦，咁嗱之前嗰个嘅付费方式咧，其实都有用噶嘛，咁，我有阵时一唔小心有用翻嘅时候咧，咁我都会喺度即系特别系之前啦，而家都应该系仲有边条隧道系应该冇啦，系嘛？我唔记得，呢个唔记得，因为我之前行大老山好似都已经系转咗做易通行噶啦。 其实大榄都仲可以， 大榄都仲可以， 可以俾 现 金， 系啦，因为我好少行嗰边，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大部分隧道都已经过咗呢个易通行啦，咁我过紧隧道嘅时候咧，因为我有申请到嗰个自动缴费系统啊，其实我过紧隧道嘅时候，个电话都已经收到通知，或者一过完隧道就已经收到通知佢过咗数啦。 系，其实我身边好多即系有揸车嘅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咧，佢哋都系会用嗰个自动缴费，即系用易通行之前，系啊，系又唔使惊自己唔记得，又唔需要揿嗰啲散纸咧， 系啦，系啦，惊唔记得嗰下真系好弊啊！ 系啦，你冇理由停到 17万，学你话真系而家咁样，我听到我都惊啦， 心痛啊， 心噏添啊， 可能真系忙到真系唔记得咗，跟住就冇咗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要追讨。 系啦系啦，所以就佢嗰个罚款其实都包咗之前欠缴嘅隧道费啦，有首次附加费啦，仲有一啲额外嘅附加费， 系啦额外嘅。有手續費又 係啦，係啦，好多手續費。 額外手續費唔知會唔會有喺附加費入邊嘅。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就大家記得啦，就即係記得交錢啊。 梗係啦，梗係要啦。 係啊， 我哋呢啲如果用譬如用信用卡去到繳付，而家易通行嘅，都記住要信用卡嚇。嗰啲錢要清咗佢， 係啊，要找數啊！ 如果唔係就變咗係借貸噶啦嚇，嗰、那個 冇錯， 係啦，係最緊要提一提呢樣嘢。好， 冇錯， 唔該曬 Jessica， 唔該曬。天氣方面咧 ，Vicky 咧都即刻出咗出去同我哋睇下，而家出邊25度氣温底下有冇太陽啊，大唔大風啊，有冇啲怪雨啊呢啲咁樣嘅嘢。喂 ，Vicky， 暫時廣播到而家咧，今日大霧多雲喎，係真係嗰個。咁、太陽見到佢出緊嚟嘅，暫時咧呢邊就冇落雨嘅，九龍呢、這個呢度九龍塘呢一區，但係咧就有種濕濕立立嘅感覺，可能咧都係落咗好多雨啦，都有啲潮潮濕濕嘅感覺。 係啊，未乾透啊，即係呢啲咧都係要啲太陽咧好猛咁樣曬佢一兩日啊，咁你就覺得即係我哋啲濕氣冇曬啦。 係啊，所以咧其實琴日晏昼嘅时候系有太阳噶，我屋企嗰边吓， 我都有见到太阳。 系啊，我即刻咧个人走咗出去晒， 跟住 变 咗， 知唔知啊？ 霎时间变咗蒸炉啊，因为佢咧个地下好湿啊嘛，咁啊将啲水蒸气蒸翻出嚟，咁我即系嗰刻我变咗烧麦啦，喺个笼入边啦。 但系真系落咗咁多雨之后，你一见到太阳，你真系好想晒下个人。 吓，系啊，系啊， 系好似晒翻啲湿气出嚟，即系中医师都话。晒下咧，系对我哋嘅身体系有帮助嘅，系好好多嘅。 系 系啊，咁我想同大家咧讲下，其实咧上星期啦，即系早排啦，前几日咧咪落雨嘅。 系啊， 跟住咧就出现咗有水龙卷，你有冇留意过单新闻、 我都有留意到啊，嗰日铺天盖地喺度望住嗰个水龙卷啊，漏斗形状，真系一个好完整嘅样子。 系啊，咁其实清水湾咧就有呢个水龙卷嘅报告啦。咁其实咧，香港嘅气象学会发言人啊，佢都有分析啊。佢话其实香港嘅大雨季咧，通常喺几多月先有啊？5至8月嘅，咁好少咧，就真系3-4月咧就已经持续落咁多大雨。仲要话，原来水龙卷咧喺过去10年啊，从未试过喺4月嘅时候出现添。 哎呀， 系啦，咁佢就话啦，其实咧有关嘅记录咧都唔系绝对嘅，因为有阵时咧都要睇翻究竟有冇人见到啦，有冇人报。报告翻出嚟啦，可能佢出现咗，但系冇人见到， 系喎，静静地喺度卷咗一下咁样，我哋又唔知， 系啦，可能静静地或者夜晚嘅时候我哋 夜难人静喺度水龙 卷嘅。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有纪录嘅话咧，喺过去十年咧，从未试过喺四月咧出现呢个水龙卷嘅。 嗯。 咁但系点解会有水龙卷啊？咁其实咧都系因为最近我哋有西南嘅季候风啦，即系比较强啊。咁、 嗯、 而同时咧，北方咧就会有较弱嘅冷空气南下、啊。 系。 咁就令到两股嘅气流，佢哋见啦，相见啊， 系 系啦，咁佢哋好似咧拖手咁样啦， 佢哋就系拥抱啊，佢哋系拥抱啊， 唔系拖手，拥抱 系啦，然后喺度转啊嘛，佢哋系嘛， 系啦，喺度转啊，佢哋跳舞啊， 系啦，喂，几似喺 ballroom 嗰度跳舞嘅咧， 咁所以咧就令到呢两股嘅气流相遇嘅时候咧，就令到空气咧急速上升，咁所以咧就令到咧有呢个水龙卷或者。有龙卷风的出现啦，咁其实呢排咧都有唔同嘅即系天气，天文台有唔同嘅天气报告话俾大家啦，咁大家就真系要留意住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咁同大家咧都讲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薄雾，最高气温咧去到28度，稍后骤雨就会增多，而局部地区咧就会有雷暴嘅，会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东南风，而展望本周。余下的时间有骤雨以及是雷暴，星期四和星期五呢要留意啦，雨势有时是会较大的，而家是2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3%。 唔该晒 Vicky 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3，低水平嚟嘅。Vicky 讲得啱啊，星期四星期五呢见到天文台嗰个九天天气预报都是哇好大嚿呢一个嘅阴云喺度啊，咁啊喺度落雨啦，咁所以呢去到星期四星期五嘅时间，大家又要面对住呢啲大雨嘅情况啦。呢、這个时间先听听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晨光大学入边啦，电话旁边咧就邀请到啊注册中医师啊陈佩斯医师，早晨 Terry， 早晨， 早晨，今日咧想啊邀请阿 Terry 就同我哋讲下咧就系一个嘅问题，咁我见到原来坊间都有唔少人有呢一个嘅苦恼嘅。就是灰甲啦， 嗯， 好啦，咁据我所知咧，灰甲就是一啲真菌啊，令到你嗰个指甲就可能会生病啦，咁有好多唔同嘅情况会出现嘅。不如咧喺中医嘅角度嚟讲，我哋邀请阿 Terry 先同我哋讲下，其实灰甲喺中医嘅角度嚟讲都有呢个病噶嘛，系嘛？ 咁啊，梗系啦，因为我哋人系都会有病嘅，我哋以前嘅人都会有嘅。咁啊，头先阿小华讲得好好啦，咁系一个真菌嘅感染啊，咁主要就喺指甲啦。其实咧，你留意一下咧，通常都会系脚嘅多少少噶，手嘅，手指嘅，系啦，手指甲嘅会少啲。咁点解咧？因为咧嗰、那个脚趾甲咧，其实即系脚趾系距离我哋身体比较远嘅地方。咁、我哋留意一下啦，头先讲系真菌，咁你谂下啦，真菌系啲乜嚟咧？譬如话咧，好似块面包摆咗喺度，我哋唔食啦，又或者个皮系好耐都唔着啦， 咁 就会发毛。系啦，呢就系毛啦，都系一个真菌嚟嘅。咁我哋正常人呢，我哋有抵抗力㗎喎、我哋有温暖嘅，咁所以我哋应该就冇真菌感染啦。但去到呢我哋嘅脚嘅末端，譬如啲气血唔够喇，身体比较弱嘅时候呢，我哋就冇呢个抵抗力嘅话呢、就会有一个真菌㗎啦。咁、所以我哋有呢个嘅头先讲灰甲呢个问题啦，咁呢就係、一个同抵抗力好有关系嘅，咁亦都系咧，正确学咧叫甲癣啊，系啦，咁就系一个整身体比较差嘅情况。简单啲嚟讲，就系我哋成日都啲 patient 都话，我咪气血不足啊，咁系嘅，气血不足啦、就会导致呢个情况。 系，咁同之前 Terry 同我哋提及过，譬如骨嗰个问题，因为你灰甲啊嘛，咁啊骨啊嘛，咁啊都系硬骨骨嘅嘢，其实又有冇关系嘅咧？ 灰甲咧，嗰、那個主要嗰個甲咧，指甲咧，其實就同骨冇直接關係，佢、反而喺中醫嗰度咧，同個肝有關係嘅。肝咧，中醫個肝嘅狀態咧，係啦，就主要咧，譬如睇得肝血夠唔夠啦。如果肝嘅血咧，要肝負責藏血啊嘛。如果佢夠血喎，藏血夠喎，咁樣咧，咁佢指甲咧就會好有光澤啦，好滑啦咁樣。咁就算你可以留意一下啲朋友或者自己啦嚇，啲指甲咧一個雖然都冇灰甲。但是呢咦不是很靓喎，或者你好似有啲纹喎， 点点啊嗰啲啊，系咪啊？ 点点又另一个问题啦、 哦。 如果呢有阵时间唔中呢有啲人会发现咦我好似有一个粒或者一点咁样嘅话呢、问题就唔算太大嘅。好多时呢如果嗰排呢有啲压力呢生出嚟呢嗰个指甲会怪怪地嘅。咁、但係慢慢褪出嚟呢咦 即係時間過咗啦，咁樣咧剪走佢咧就問題唔大嘅。咁、哦、當然，如果有一個好嚴重嘅凹陷咧，咁亦都唔理想嘅，係、 嗯、 啦。如果好嚴重嘅凹陷唔係一點咁樣嚇，啲紋理又係好多好多殖紋啦，咁樣咧好鞋實實都係唔理想咯。 啊，氣血唔夠咧就好容易有灰甲啊。我哋女士咧經常都會手腳冰冷噶嘛，咁會唔會女士嘅情況會多啲噶？ 都會有的，或者懷孕期都會的，因為懷孕期呢其實小朋友呢都在我們肚裡面，他都取很多營養的嘛。如果本身、媽媽那個氣血比較弱的時間呢，在懷孕期呢也都很難，因為肚子很大，很難去處理腳、啊、清潔、啊、這樣、 靠老公幫忙咯，這個時候當然 是，所以就真的要了，所以這個老公發揮他的 彰顯老公的偉大 沒錯啦，真的要幫他處理一下啦，剪腳甲、啊、這些這樣。所以有時候女士懷孕期間呢都容易有一個灰甲嘅，咁而特別容易咧，可能係即係尾指啊嗰啲位置啦。 哦，咁我可唔可以理解成為灰甲同埋呢個腳甲又好，指甲到佢變形嘅情況，都係屬於同一個嘅問題嚟嘅咧？ 又唔同嘅，因為咧。嗰、那個灰甲咧，真係一個真菌嘅感染嘅。咁、但係，譬如頭先我哋講話，咦，佢嗰個指甲唔夠靚、啊，又或者真係有一個嚴重嘅凹陷，即係一個變曬形嘅話咧，其實係第二啲病嚟嘅。咁就唔係一個灰甲，唔係甲屎，唔係真菌感染啦。咁但係喺中醫嗰度嚟講咧，任何指肉嘅問題咧，指甲嘅問題，我哋都會咧同肝去聯繫嘅。肝血一定係唔係好夠噶啦。咁而所以頭先講啦，氣血唔夠嘅話，我哋點樣做咧？咁一定要搞好个身体啦，譬如肝血唔够，我哋一定要同肝有关嘅要早啲休息啦。我哋唔好咁容易唔开心啦，尤其春天，虽然呢排落雨咧，个人会攰啲，冇乜阳光就会阴暗啲，咁样尽量去提自己早啲瞓觉。因为通常咧，心情唔好咧，我就会叫 patient 早啲瞓嘅，因为咧我哋瞓醒咧。有啲精神咧，個人一般會開心啲。如果唔夠瞓咧，個人一般容易敏感。咁、所以我就會叫病人，不如瞓咗覺先啦。有啲咩解決唔到啦，做唔到嘅嘢咧，就瞓咗先。因為有時瞓醒都可能唔知道大家有冇經驗，咦？突然間叮一下，諗到嘢點樣解決喎？點樣做嘢喎？咁樣咯。 咁除咗預防之外咧，我最近發現啊 ，Terry 有好多女士咧，咪會好中意做 gel 甲啊，或者 gel 甲腳趾甲添噶嘛。其實佢哋嗰啲咧，會直情攞啲 gel 甲遮住佢個灰甲喎。其實咁樣係咪唔好嘅咧？ 指甲又係咪要透氣嘅咧？ 係咯。 哎、你覺得好啱啊！大家非常之好啊，因為咧冇錯，指甲或者其實任何我哋身體有傷口嗰啲地方咧，係需要透氣嘅，即係要用空氣咧令到佢快啲愈合嘅。如果你遮住佢咧，即係你冚住佢咧，好似個傷口嗰啲嘢塞住遮住佢嘅話咧，佢仲能好難去好啦，甚至乎咧。你生咗灰甲或者好严重，你都唔知道啊。 所以其实就如果有灰甲，就唔好整嗰啲 gel 甲住啦。 就系啦，唔好整啦，咁要处理嘅。咁点处理咧？喺我角度咧，如果咧系见到啲病人啦，可能佢哋搽坊间一啲嘅灰甲嘅指甲油啦、又或者食一啲灰甲嗰啲嘅西药咧，其实效果就一啲啲嘅，而且咧好伤身嘅。如果大家有留意过咧，西药啊嗰啲。是啊，好伤的，好伤的身体的，尤其是怀孕应该不吃得的。咁中医嗰度点样搞呢？其实都好难淨係搞个指甲。因为嗰个问题头先讲咗，佢主要原因係气血唔够嘛。咁我哋要即係根治个问题呢，就係、一定要搞好嗰个气血。同埋你令到呢啲指甲头先啦，喂啲脚呢，我哋尽量呢係要通风。通风呢即係俾佢咧有機會係好翻，同埋咧要注意腳嘅保暖啦。因為現時譬如可能而家開冷氣，即係冬天就會手腳凍，但開冷氣咧有好多人都會腳凍嘅喎。凍嘅話咧，即代表氣血去唔到嗰個末端啦。咁亦都點樣去修復嗰個傷口咧？咁樣咁所以都要留意下呢一樣嘢啦。咁亦當然亦都要留意嗰個嘅腳部嘅清潔啦。如果我哋身體弱嘅話咧，又會即係更加容易受感染啦。咁樣。 咁會唔會傳染嘅灰甲？ 會噶，但係都係講嗰個。身体嘅强弱啦，譬如我好强壮嘅，咁我掂到你，咁我就冇事咯。咁但系如果我又弱嘅，啊，你又传咗，就好容易传到俾我噶啦。 咁如果传染个问题系讲紧，譬如我有啦，咁我有机会传染到俾 Vicky 啦，自己 唔会嘅，唔会噶，大家一齐用拖鞋，又或者你嘅脚趾掂到佢嘅脚趾。 咁但系我脚趾同脚趾之间又会唔会 手指啦吓？ 系啦，咁我脚趾同脚趾之间又会唔会自己互相脚趾嘅传染嘅咧？ 都会嘅，都会嘅。系啦，因为佢已经系个真菌，佢会生噶嘛。你好似谂下嗰个肺炎包啊，或者皮鞋，佢都会继续去 spread， 即系发展开去噶嘛。 咁其实都有话啦，手脚咧最紧要就系温暖啊嘛，系咪？咁我可唔可以浸下暖水啊？咁样得唔得？或者会唔会有啲草药嘅浸下对脚，会令到我哋个灰甲问题又会减少啲嘅咧？ 都會嘅，都可以嘅。咁如果譬如中醫師，我哋會點樣做呢？當然會根據翻佢嘅狀態啦，我哋會可以處方個中藥強化佢嗰啲氣血啦。頭先我譬如肝血嘅唔夠啦，氣血唔夠，我哋都會去健下脾胃啊咁樣。尤其是而家嗰個天氣咧，潮濕啊嘛，落雨啊嘛，係咪？咁所以咧，我哋都離唔開咧去健脾去濕呢個方向嘅。咁除咗呢樣嘢之外，浸都係啦。咁要睇翻咧嗰個當時嗰個狀態啦。譬如咧，我哋通常都會有。外用嘅藥物咧，都會可以有金銀花啊、茯苓啊、紫草啊呢一啲咧，可以浸洗。咁醫師都會因應嗰個病人個情況咧，我哋加加減減去調下。可以係煲藥啦，或者有啲藥膏去擦嘅。不過喺我角度嚟講咧，外用咧都唔及咧，即主要調即係調整翻身體嗰個氣血狀態咁緊要 嘅。咁、通常有冇話呢一類型嘅呼吸問題咧，要幾耐先至可以根治嘅咧？ 幾耐根治啊？咁起碼咧都要三個月嘅最少。 哇！咁耐㗎？ 最少咋，但系你其实你留意咧，啲人有灰甲系可以好多好多年噶。点解咧？因为你要成块指甲翻到出嚟啊嘛， 同埋好容易会 翻出嚟，系啦，尽量剪走佢咯。 系系系， 同埋好容易传染隔篱嗰只啊嘛。 系啦，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啊。咁但系头先 Terry 讲咗啦，既然系肝同气血嘅话，如果平时我食嘢嘅话啦，我可以点样喺呢一方面咧就补充翻多啲，即系令到个肝同气血会做得好啲咧？ 我讲开都要提大家啊，嗱呢一排咧又系咧流感嘅季节啦，又话甲流。月流啊，一間又話有啲人又翻中 covid 啦、啊，咁樣啦、啊，咁所以咧，生冷凍嘢真係要少食嘅，或者雪糕啊、寒冷嘅寒涼嘅嘢咧係要少食，因為咧而家食咗嘅時候，可能你冇特別病，我冇事喎、啊、咁樣，但係啲寒氣就會積聚噶啦，係啦，咁於是生咗個脾胃啦，咁到你一弱嘅時候，可能譬如呢一排要加班啊，或者工作壓力大啊，生活壓力大啊咁樣，咁於是咧一身體一弱嘅時候咧。我抵抗力弱嘅話咧，咁嗰個真菌，因為個真菌咧喺呢個空氣裡面周圍都有噶，咁佢就好容易搞到你噶啦。咁、我哋可能就有嗰個頭先講指甲瀨嘢啦，中咗招啦，咁佢哋可能有個甲線有呢、這個。腳趾甲啊，或者手指甲係有呢個灰甲啦、又或者頭先講啦，啲大家唔注意一夜瞓可能就感冒啊咁樣啦。 明白。咁所以大家先去到保養一下自己先。咁萬一真係有呢個問題嘅話咧，可以揾翻咧就係中醫師去到處理啦。今日朝早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Terry，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山顶白加道缆车站附近倒冧树木现场已经完成清理，山顶缆车表示会在朝早七点半恢复服务。港铁表示，东铁线上水站往罗湖落马洲方向之间有一个信号系统组件发生故障，为保持车务运作畅顺，需要调整列车服务。其中金钟来回大埔墟四分钟一班车，金钟来回罗湖六分钟一班车，金钟来回落马洲十二分钟一班车。港鐵人員正在現場處理，呼籲乘客為行程預留充裕時間。尖沙咀發生持刀襲擊，一名16歲少年受傷。凌晨2點多，男事主在行經山林道的時候被一架私家車駛近，車上5人落車，當中有人持刀並且襲擊男事主，他們之後返回車上並且往彌敦道方向逃去。男事主就致电朋友，由朋友报警。男事主大腿同埋膊头受伤，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佢送院嘅时候清醒。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喺重庆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指出西部地区在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之中举足轻重，要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习近平强调，要加快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积极培养引进用好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努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並且要提高西部地區對內對外開放水平，大力推進西部陸海新通道建設，推動沿線地區開發開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帶一路。習近平又強調要提升能源資源等重點領域安全保障能力，加快建設新型能源體系，做大做強一批國家重要能源基地，加強管網互聯互通，提升西電東送能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有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骤雨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有骤雨同雷暴，星期四同五雨势有时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是东铁线的上水站去罗湖和落马洲方向之间有一个信号系统组件发生故障，为了保持车务运作畅顺，列车服务现在是作出一些调整的，包括金钟来回大埔墟是4分钟一班车，而金钟来回罗湖就是6分钟一班车，还有就是金钟来回落马洲就是12分钟一班车的。重复多次啦，就是东铁线上水站去罗湖和落马洲方向之间是有信号的组件故障，为了保持车务运作畅顺，列车服务是作出了调整的，包括金钟来回大埔墟是4分钟一班车，而金钟来回罗湖站是6分钟一班车，还有就是金钟来回落马洲是12分钟一班车。另外就是跟进回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市会路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现在已经清了场，龙尾去到沙田马场，仲有较早前百家道的冧树已经处理好，山顶缆车仲有城巴十五号线已经恢复正常服务。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依家入口位比较车多少少，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香港恒生大学，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依家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方面，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依家龙尾去到万公屋，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系车多噶，依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想晚晚有觉好瞓，首先要 BB 瞓得安全。BB 出世之后就要俾佢瞓喺自己张床。而 BB 床要放在父母的床边，俾 BB 仰睡，不要侧身或者趴住瞓。BB 床上千祈不要有杂物和松散被铺，这样才可以防止和睡眠相关的意外，父母就自然睡得安心啦。睡得安全，亲子无忧。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Be Free、Viral、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DSE 考生在市场内必须关掉手提电话，包括响闹或定时自动重启功能，并将手机放在座椅下的当眼处。如果考试期间被发现没熄手机，考生的科目成绩会被扣分或者降级。不过每年都仲有考生违规在市场内影相或者将巴曲贴纸放上网，呃 like。 为了打卡而受罚实在不值得。考生如果在市场内影相、录影或录音，又或者将剩余的巴曲贴纸带走，科目成绩会被扣分。如果考生将照片或影片在网上公开，更加会被罚降级。 巴曲贴纸是为了配合网上评卷，用来辨识考生身份。考生记得在考试时间内在答题簿的指定位置贴上巴曲贴纸，以及填上考生编号。 除了答题簿的封面和内页， MC 答题纸和补充答题纸都要贴上巴曲贴纸。各位考生千祈不要忘记了。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齐集五星星。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由邓穗文饰演的傅梅，女主角袁哥的上司，同样是个女强人，总是将工作放第一位，结果导致婚姻失败。所以当眼见袁哥只顾事业的时候，就成日劝他要留点时间去谈恋爱。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三十日。 7:39，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 早晨嘉明， 早晨 啊欧， 早晨嘉明，早晨啊欧，早晨各位， 早晨啊 Vicky， 早晨各位晨光听众，今朝早咧想讲下啲同啲奥斯卡差唔多级数嘅颁奖礼，其实而家乜嘢都话系乜乜界嘅奥斯卡噶啦， 电台界嘅奥斯卡， 系啦，饮食界嘅奥斯卡 ，MC 有侯嘉明， 多谢晒， 又有林永仪。 呢边咧就唔关我事啦。 M C 就我哋做 M C 啫。M C 嘅意思系咩啊？你颁奖俾人 系啦，做司仪去介绍颁奖嘉宾。 得奖嘅郑伊诚，欧俊嘅 系啊，犀利啊！嗱，我哋今次讲嘅咧就系体坛奥斯卡啦。咁啊，呢个体坛奥斯卡咧都有分唔同嘅界别啦，有唔同嘅地区啦。先讲下国际界，然之后先带嚟香港今晚重要关头啊吓。嗱，讲下咧就系第25届嘅体坛奥斯卡，就系所谓呢一个嘅盛事奖项咧，就系劳伦斯世界体育奖啦。咁就啱啱寻日咧，先至喺翻西班牙嘅马德里市举行咗今次嘅年度颁奖礼啦。都犀利噶噃，竞争都几激烈噶。虽然咧感觉上又系佢哋，又系呢啲咁嘅明星啊，又为佢攞奖啊，都唔恨啦，又会系佢咁样，得都唔系，今次似乎都有啲睇头， 恨嘅想攞噶， 攞惯唔攞又唔得咁样。 阿嘉明姐，嘉明姐系 点啊点啊，欧哥欧哥， 唔系伟大，唔系伟大，唔系伟大，系一个好嘅运动员啫， 系 一个好嘅运动员，系啦，出色啫， 系啦。嗱，先讲下我哋今届嘅得奖者有边啲人士啦，呢个咧都厉害啦，连续第五度啊，荣获年度最佳男运动员奖嘅就系网球界嘅一哥赵高荣。咁啊， 费达兰系咪嚟咗香港 ？Sorry， 我想问， 所以唔攞系嘛？ 唔系，琴日好似有人野生捕获咗费达兰， 我又见到费达兰嗰个咧拎住一间香港嘅连锁， 系啊系啊 嘅系啦嘅药房嘅袋，我觉得成件事好有喜感。 系啊， 你只谂到佢只手会拎住一个药房嘅袋， 唔好理啦，唔好理啦，即系推销香港啦。 系啊， 费达兰即系我哋嗰啲叫做金啊，或者嗰啲四大名物啊嘛，我哋药房都系我哋其中一个四大名物嚟噶嘛。 系啊，离开香港唔使借位， 我好想知佢个袋入边装乜嘢。 我都想知道啊， 费达兰会喺嗰度买咩咧？ 脚癣药，你估佢唔到咁样系咪？ 按摩膏咧， 系啦，会唔会咧？喂，驱风油会唔会咧？ 嗰啲乜贴又得唔得啊？ 系 可能系喎。 蚊貼啫，可能係蚊貼蚊貼，可能外國多蚊啊，香港啲蚊貼靚強啊， 咪有嗰啲咩肌肉疏鬆貼嘅， 係 啊 係 啊係啊，可能係喎， 但其實你諗下， 攞棉花棒噶。 但系冇噶咯噃， 冇噶咯，系啊， 有木制嘅， 系、okay, 咯，纸制。 Sorry， 冇，我哋唔好讲呢个题目，我哋讲翻你运动啊，讲翻运动，又辉达啦，讲翻阿祖高域神先， 好，讲翻阿祖高域先。咁啊，今次其实都系第五次啦，荣获呢一个嘅最佳男运动员奖啦。咁其实都看齐啊，边个咧就系辉达啦咯，都平排咗噶啦，而家 阿费天王水嚟咗香港游，喂，咁啊，唔紧要啊，有一次阿辉达嗱攞翻叫翻祖高域。嚟翻香港 又得， 系咯系咯系咯， 去到时就可以攞另外一间连锁嘅房间啦。 好啦 ，OK OK， 开心开心。 咁啊，讲完男士，梗系讲下女士啦。上年咧攞到女足世界杯冠军嘅西班牙队咧，就第一次啦荣获年度最佳团队嘅。咁而当中嘅主将咧，亦都系荣获咗今年第一次嘅最佳女运动员嘅奖项嘅。 其实咧，西班牙队咧都系有牵连大波嘅，因为上次咧我记得奥运定系世界杯嘅时候咧，闹出佢嘅主帅。咧就有啲Me Too 事件啊，咁跟住咧佢哋就當自強，咁就有告發到呢一個領隊啦，咁所以其實國際間都幾關注呢一件事件嘅，所以對於西班牙嘅女足咧就特別有一份嘅尊敬喺當中。 係啊，同埋見到佢都今次咧，其實金球獎亦都係佢攞咗啦，呢一位女西班牙嘅主將啊，咁所以都係非常之令佢開心，大熱姿態咧就攞到呢一次嘅呢樣體壇奧斯卡嘅獎項啦。咁而睇翻另外一啲都厲害。嘅奖项咧，包括咗啲咩嘢咧？咁佢又有呢个公益基金啦，就系拿到基金会攞咗啦。咁、原来咧，而家有最佳复出奖嘅。 哦， 系最佳复出奖， 会唔会斯朗？斯朗咁样 系咪？斯朗未退？ 唔系、原来系体操界嘅比拉斯、就攞咗最佳复出嘅。 复出即系in and out 啊嘛，系咪？即系先退， 然之后 真系退咗 嘅， 再复系嘛？ 系啦，咁啊，因为今次咧，比拉斯就系克服咗佢嘅心病啦，咁啊，终于复出。咁复出之后成绩都唔错嘅，咁啊，攞咗呢一个嘅年度最佳复出奖啦。咁、而另外都有啲几有趣嘅奖项咧，都系譬如话极限运动员啦。就滑板界嘅14岁嘅女子攞咗啦，咁都有好多都几有睇头嘅人士咧出席呢一次嘅颁奖礼嘅。咁好啦，讲开颁奖礼咧，拉翻嚟香港，厉害啦，嚟到我哋香港体坛奥斯卡啦，就系今晚。嚟緊嘅7:00晚上时间咧，就会我哋港台电视32有直播嘅。 系 呢个全名咧，唔讲个赞助商啦。2023年度嘅香港杰出运动员选举颁奖礼咧，系啦，真系厉害，要计住时嘅，因为今晚7:00咧就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啦。当然有大热嘅朋友都有公众投票嘅一个成分喺入边嘅，基本上咧杰出男女运动员咧都非常之呼之欲出嘅。 系啦， 系咩？ 系啦。 呼之欲出啊！竟然系， 系啊， 因为嗰两个金牌嘅选手就 系 啦， 因为太多 fans 啦，所以如果系要有公众投票成分嘅话，你都真系走唔甩。 系，依家已经知道噶啦，系咪？ 基本上嗰个抛离嘅票数都有啲距离、 哦。女仔系咪阿培培？ 梗系啦，女飞鱼何诗蓓啦，咁而男神张家朗就剑神啦，咁、都系非常之高呼声会系攞到奖嘅今晚，咁啊睇下佢哋会唔会喺台上见啦。 喂，如果佢哋去咗集训咧，都拍个 video。 都多谢下大家， 多谢大家啦！大家都期待见到佢哋，因为都紧接巴黎奥运咧，一睇翻咧，六七月度就会举行啦。咁其实你而家数数手指，其实去到四月中嘅时候咧、就有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 系啦，我哋先望一望啊吓，咁啊有关于东铁线嘅东铁线上水站往罗湖落马洲方向之间啦，咁啊有一个信号系统组件发生故障啊，咁啊金钟来回大埔墟咧系4分钟一班车嘅，金钟来回大埔墟4分钟一班车，咁啊金钟来回罗湖6分钟一班车，咁啊而金钟来回落马洲系12分钟一班车嘅，咁啊大家要预留充裕嘅时间啦。 嗯，咁啊啲运动员依家都差唔多系集训之中啦，或者开始咧用翻最 focus 嘅状态，因为好多世界各地嘅大奖赛咧都暂时告一段落先啦，即系譬如冰联啊、排联啊，或者即系联赛都差唔多尘埃落定啦。你见依家讲紧英超都仲有5轮联赛到咁样，大概踢多5个礼拜就差唔多 OK 啦。咁另外你讲緊譬如欧联就嚟緊1-2个礼拜又自有分晓啦咁样。咁其实好多赛事都为到巴黎奥运要让一让路嘅。始终即係依家好多运动赛事都欧洲嗰度举行呢。咁你冇理由平时嗰啲行程有欧洲玩跟住、就突显唔到巴黎奥运，哇我哋将所有嘢都加埋晒。 集中嚟我哋嘅城市度喎、 啊。咁样。 都系嘅。咁啊，睇翻其实今次咧，今晚呢一个嘅颁奖礼都有啲系竞争激烈嘅奖项嘅。譬如话啲咩嘢咧？嗱，讲真，香港嘅男子七人榄球队咧，都系经常喺呢一个颁奖台当中攞奖嘅。包括咗系咩嘢咧？就系、是、最佳运动队伍啦。有甚至乎啲传媒朋友咧话佢哋系垄断咗呢一个奖添，因为好多年咧都系香港嘅七榄男子队咧系攞咗呢一个奖嘅。 有冇机会足球队咁远可以逆天改写呢、這个事实啊？ 冇错啦，就讲、是、喂，上年睇翻杭州亚运。历史性杀入四强、哦， 系咯！ 香港男子足球代表队都有机会可以试一试呢一个奖、哦嗯。 香港劲抽， 系啦，系唔系咧？会唔会咧？因为咧，其实讲紧头先嗰七榄嘅港队咧，近十四届嘅捷运入边咧，系十一次， 哇， 都系佢哋攞嘅， 唔出奇嘅。咁成绩反映一齐，结果论啫。 真系佢哋成绩骄人啊嘛，系咪？ 但系随住我哋喺杭州亚运嗰度有机会攞牌呢、這、一个，港足嘅热潮啦，咁、加上我哋。即系有靓仔球星啊，佳界啦，安永佳啦，咁、原来佢喺深圳鹏城嗰度大概踢波，其实咧。根據數據顯示咧，其實二十分鐘到應該落得翻落嚟香港噶啦，喺個集訓基地嗰度。咁所以咧，其實哇，如果阿佳佳喺度，又會唔會係香港隊咧？咁 係喎。嗱，咁當然除咗呢一個獎項，大家會有啲睇頭之外啦，亦都會睇下其他嘅唔同嘅運商隊啊，又甚至乎一啲嘅代表隊啦，都有唔少嘅朋友咧係希望可以踏一踏足呢一個嘅台板嘅。咁、其實頭先講到啦，亞洲杯其實都相隔咗近超過半個世紀啦，先至係即係呢個決賽周啦。咁所以今晚咧就会唔会可以试下09同埋15年之后再次问鼎最佳运动队伍奖啦？ 好开心，开心 系啦。咁啊，头先有讲过咧，有啲公众投票嘅成分啦。咁当然张家朗同埋何诗蓓就系公众投票嘅榜首啦。咁另外都有啲嘢咧，又可以再争下噶噃。譬如话咧，呢两名杭州亚运嘅金牌得主咧，都有机会入选十杰啦。咁亦都会有机会咧，系连续三届赢得星中之星， 十大杰出运动员。好似星中之星咧，就系最叻嗰个人先可以攞到嘅。哦， 即 系金中金咁样咯， 系咯， 系金中金，我哋讲嘅啫，系啊，我哋讲嘅啫，系啊，我哋实际上系冇呢个奖项噶，系啊，个证明唔系呢个证明嚟噶，我要帮你， 我形容呢件事啫，我冇影射任何嘢啊。 嗱，讲翻呢一个嘅星中之星啦，咁都要睇翻咧，究竟会唔会系真系咁多个嘅投票界别入边最高票数嘅之余咧，亦都真系咁多位明星级啊上咗十大都已经好厉害啦。再在他们入面的星中之星，看看会不会就是呼声最高的这两位。 还有他们会盛装出席，其实运动员呢，你平时见他都是穿运动服啦，或者练习的时候大汗淋漓啦。当他们呢叫做抹上胭脂啊，搽上口红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哇这么漂亮啊，那个运动员啊，女士之后男仔看女仔，女仔看回哇 这么有型的， 这么漂亮的， 由白色剑衫去到黑色西装特色都咁有型喎、 啊啊啊啊，所以今日应该系焦点所在嚟嘅，密切留意边度有得睇啊！ 香港电台啊，港台电视32，今晚7点直播啊！ 天都会跟住呜呜呜噶啦。佢系 Dua Lipa 听过嘅全新作品 Illusion。 晨光第一线 ，Vicky。 问下三位，唔知大家有冇食开啲乜嘢保健嘅产品嘅咧？ 我知有 有有有有，系请讲。 仲要有有我讲，我好似讲过好多次咁咧。 系咩嚟噶？ 好多次喎、啊、喺电台，我唔系好想系咁讲住，好似画哥咁样，任达华咁样。有食好多嘅蓝莓素啦、维他命 B 集啦咁样啦，但系咧食呢 supplement 咧都系因人而异啦，即系你可能食某啲系啱，有啲系唔啱，同埋呢 supplement 咧嘅疗效咧，其实咧亦都冇你想象之中咁多噶，咁样 都要均衡饮食嘅。嘉明就都系听翻啲好朋友嘅专家推介啦，就话食锌咧系好事嚟嘅，即系千一切锌咧，尤其是系啲女性去到咁上下生完 B B 之后咧，都系调理下嘅其中一个重要成分。 主要我听人讲男人食都好喎、啊，锌 男人食都系好噶，除咗补肾之外，好多嘢补噶。 我最近都买咗 B 集食，因为成日都早起身咧，即系瞓得唔系好够，即系都要食翻啲营养嚟到去补充下。 系咁咧，但系都要讲讲句咧，最好梗系由食物嗰度摄取营养系最天然噶啦。 冇错，小白咧有冇啊？ 均衡饮食， 系啦，喺饮食方面 冇错啦。我最听营养师话嘅，营养师话你均衡饮食就乜都够噶啦，系啦，千祈唔好拣饮择食。虽然我都有少少。嗰啲元西嗰啲真系对唔住啊！佢有营养我都唔想要。 但其实长寿嘅秘诀咧，唔系净系食啲保健品就得噶啦。其实喺美国啊嗰边咧，有 好彩你冇落入佢嘅圈套。 系啊， 系啊，我头先一路 都系了解下啫，唔系唔系圈套嚟嘅， 节目效果嚟嘅，你唔使嘅。 了解下大家嘛。 我好食好多噶，我朝头早又食咩啊？晏昼又食几多粒啊？夜晚吓食十粒乜乜乜添啊？冇错， 其实都唔系嘅。 因为我几即刻变咗自己咧， 系啊， 变咗一个好无知嘅动物啊。 系啊，你继续讲下先。咁咧，原来喺国家地理学会有个研究人员，佢叫丹布特纳，我哋叫佢阿 Dan， 阿 Dan 啊，系啦，阿 Dan 咧，其实咧佢就系去匀晒全世界，喺十去匀咗全世界之后咧，就得出一个结论。十年前啊，佢去咗世界嘅十年后，得出咗一个结论，就叫做 Blue Zone， 有冇听过？南区啊，就系咧最长寿嘅五个地区。咁有边度咧？就系有意大利嘅撒丁尼亚岛。咁啊，点解嗰度系咧？就系男性嘅百岁人岁密度系最高嘅。然后咧，第二位咧就系希納嘅卡利亞島，係啦，咁佢就話全世界嘅中年死亡率係最低嘅地區之一，失智率咧亦都係最低嘅。之後咧就係日本嘅沖繩，超過70歲嘅女性咧平均年齡係世界第一，而老年嘅健康狀況咧都係非常之好嘅。跟住第四咧就係呢個哥斯大黎加嘅尼科亞半島，咁佢就話男性嘅百歲人歲咧密度都係第二高嘅。最後一個咧就係美國嘅加州洛馬林達。咁佢咧就话呢一度咧好多教徒啊，咁佢哋咧聚会嘅时候，比非教徒咧佢哋嘅长寿咧系多咗10岁嘅咁样。咁有呢五个地区，咁佢最近咧就喺20年啦，佢又继续游历世界，10年后就是、最近啦，佢就得出咗一个咧长寿秘诀，有五样嘅，咁就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有啲咩咧？ 岛嘅地方，头先有四个地方都系沿海地区啊， 系啦，究竟 最后讲US 嗰个地区 系、香港咧，普遍嗰个年纪其实都 OK 嘅，即系世界。上面嚟讲，我哋都系沿海噶噃， 系啊，而我哋都长寿，唔知关唔关事？可能望到海咧，好多嘢都释怀 啲 啊，但好明显唔系啦，佢应该关饮食习惯事嘅，估计都系。 就睇下呢五个秘诀有冇啦。嗱，首先你啱啱讲环境啊嘛，原来真系有关嘅。佢咧就系话要同我哋嘅环境咧要多啲亲密接触，甚至你话啊唔系，我住喺城市，成日都见唔到树，唔紧要，自己喺屋企可以种一啲嘅盆栽。佢就话啦，点解同环境咁有关咧？唔单止咧环我哋睇多啲植物咧。对我哋嘅眼睛啊，或者身心疗愈好啦。譬如我哋有时去淋花啊，可能施肥啊，甚至咧喺除草嘅过程当中咧，我哋有啲活力啊，有啲活动啊，令到我哋嘅人咧唔单止系心灵可以健康，我哋身体都可以健康，甚至好咧可以系踩下单车啊，做多啲少少嘅运动啊。但系要结合生活噶，唔系净系话我要做剧烈运动就最好噶。 我系踩单车翻工， 系啦，就或者你翻屋企嘅时候早两个站落车行翻屋企咁样。咁呢一啲咧都系有嘅。咁啱啱咧小白就话啦。佢喺飲食上面咧係嘅，佢就話啦，呢五個地區嘅人咧，佢哋係多菜少肉，唔會食咁多肉嘅，係多菜嘅。咁仲有咧，係要規劃咁樣去有一個時間嚟到去食嘅，即係譬如一日所需要嘅營養咧，佢要限時喺10至12個鐘內食。 哦， 係啦。 即系唔系话我八点起身，然之后咧我十点先食夜晚，夜晚十点先食夜晚嗰餐咁样。佢就话最好咧就系行喺十至十二个钟内食就是、最好嘅， 未至于一六八嘅，系啦，就十至十二个钟， 系啦，十二个钟啦咁样。咁跟住咧就有啦，要请朋友嚟到作客。 有 friend 系啦，你要同咧朋友咧要建立一个良好嘅社交关系啊！佢就话研究发现咧，良好嘅社交连结性咧系比食任何嘅保健产品咧都更加有效嘅。佢甚至话咧，当佢哋有一啲社交嘅活动嘅时候咧，可以有助延缓呢个认知能力。同埋避免有失智症嘅发作。 啱啊，我好认同啊。通常同啲朋友咧讲嚟讲去都系讲旧时发生嘅嘢，所以咧有啲人就会激活翻嚟，即系不断谂翻 改善大脑 嘅时候系点啊咁样。 系啦，可以锻炼翻锻炼翻个大脑。咁去到最后有一点咧，我觉得大家听完一定好开心嘅。佢就话下午五点之后唔工作。唔赚钱会更加快乐，因为咧，你譬如五点收工之后，你可以用嚟去见朋友又好，做下运动又好，令到自己个人开心啲，即系有翻一个平衡嘅作息。咁咧就系为之佢得出咗呢二十年环游世界五大长寿嘅秘诀。咁所以如果大家咧可以做到，咁就尽做啦。 即刻攞 个点收工 对几岁一齐食饭啦？ 系啦，我哋快啲食多啲饭先。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八点十一分嘅时间，啱跳咗一架八点十二分嘅时间啦。今日咧继续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Kenny 早晨啦。 系早晨， 早晨啊 ，Kenny 同我哋一齐咧分析一下大市啦。哇，琴日港股几好啊，一如你喺节目咁样讲啦，就话啊睇恒指都相对乐观啲，咁啊都估唔到咁乐观，升到咧317点，接近咧全日最高位嘅位置去收市啦。咁啊，琴日就收报16828点啦。咁啊，今晚美股亦都大升噶，咁啊好似咧啲企业出嚟份业绩咧都有少少逆转性出嚟啊吓，咁啊大跌ADR 咧都有得升啦。今日有冇机会？重上晚七点先，咁啊 ，Kenny 交俾你分析一下啦，唔该。 啊，希望系啦，不过就都好明显咧，就睇到港股其实嗰、那个走势啊，或者系嗰、那个稳定性方面咧，好似我哋呢排讲啦吓，就真系有改善喺度嘅，讲真就咁啊，加埋咧就啱啱就周末个时间咧，就冲证监咧就有呢个系五条咧，就同呢个香港嘅资本市场方面合作嘅安排嘛，咁啊，大家都觉得就系、是真係國家都係認真地咧，就係唔好話救市啦，即係便利開翻個資本市場嘅發展啦。咁所以個氣氛上邊嘅話咧，都明顯係多翻一啲係利好情緒嘅。咁尤其是即係政策面咧，就中港股市好重要噶嘛。咁而家似乎即係嗱，當然我哋琴日都提到啦，即係呢啲咁嘅措施方面咧，都可能係一啲比較中長線先至係利好得到港股嘅表現。但係起碼咧，show咗個姿態上邊嘅話咧，係關注我哋港股嘅表現啊嘛。 咁啊，睇翻咧科技股，琴日就领升大市啦。咁好耐都冇同 Kenny 跟进下啲 ATMX 啦，咁啊 J 啦，都升得几亮丽下啦。咁睇到科技股回涌，有冇机会带领港股更上一层楼咧？就要睇下今日啦。咁与此同时，就系近排特别系琴日都有讨论好多，特别譬如腾讯啊、阿里巴巴，其实咧相对都有个几大回弹，特别系腾讯啦。咁啊，风高浪急底下都叫企得稳，依家亦都系望住个今年啊五啊二周嘅高位去奔走咁样啦。咁你睇法系点咧 ，Kenny？ 嗱，腾讯就当然有一个系新嘅手游方面嘅系审批嘅好消息啦。咁就都系睇到就其实都系定查咯，即系其实之前大家对一啲系手游公司啊或者系啲平台经济股份方面啦比较审慎啲啊担心啲咧，都系担心政策嘅因素。咁但系而家你见到就都叫做陆续有序地咧，就系慢慢系开翻一啲系审批啦。咁都睇到嗰个系政策上面咧，应该系转趋稳定咗。咁第二就係嚟緊五月就會公布騰訊業績啊嘛，咁普遍第一季都預計咧即增長有三成幾嘅，咁就喺海外市場方面咧個手遊嘅收入咧都有一個即係高單位數字嘅上升嘅應該係，咁就另外本地業務上面咧可能就會平穩啲，咁但係咧應該因為嗰個係手遊穩定嘅之下嘅話咧，大家都會覺得佢未來即係都會幫到視頻號啊同埋其他廣告收入咧都係會轉趨穩定翻啲咯。所以估计第一季是会 bottom line 有成三成的增长的。 咁啊，除了讲腾讯头先都话分析下 ATMXJ 啦，有啲咧就继续个股价喺个低位嗰度徘徊回回，甚至乎有少少谷底反弹嘅味道啦。咁嚟紧啦，即系讲紧，譬如讲紧第二季以至第三季啦，有冇机会即系呢一类嘅股份有少少提振咧，或者可以睇翻好少少？当然啦，即系佢哋都唔能够不尽相同嘅。譬如美团，佢始终都系专注佢嘅外卖业务，以至佢嘅社区团购，以至电商业务都有少少咁。但系阿里就纯电商业务，京东就完全都系电商业务主导添。小米就好多样性嘅一间公司啦，老实讲，依家今时今日车佢有关事嘅，家电有关事嘅，生态圈有关事嘅。OK， 咁啊 ，Kenny 一次过交俾你去讲下呢一类嘅股份啦，好嘛？唔该。 我觉得咧呢啲股份方面咧，好似我哋之前讲咧，就可能已经你唔好当系一个科技股嘅睇法咯，你系当系一个系即系平台经济，就即系当系关系翻消费内需方面嘅关系会多啲咯。我自己觉得即系而家我哋讲紧科技股份方面咧，大家都即系炒过美股或者系认识过美股嘅话咧，都知道哇，其实人哋讲嘅科技啊，可能讲紧呢个系 AI 啊，讲紧呢个系芯片啊，讲紧一啲系真系ChatGPT GP 啊呢啲咁样，我哋讲紧嘅科技其实系应用科技咯，咁所以变咗反而调翻转睇翻内地方面咧，嗰、那个系消费嘅改变，对于一啲行业上边咧个帮助相对嚟讲比较系会大啲。第二咧就系话都系嗰句，之前我哋都讲咧，其实都有提过就话呢啲股份咧要转翻好啲咧。你话系变翻一个高增长咧就好难嘅，因为呢啲系客观环境系好难控制。但是呢在那个市值管理做好啲的话呢是对股价有帮助的。所以包括是什么呢，就是回购啦同埋派高息啦。所以你见到近排呢升得比较好啲嘅平台嘅股份方面呢都系讲緊有回购啊同埋有派息嘅情况出现囉。反而呢一啲系实际啲囉，即系大家就暂时喺呢个阶段嘅话呢就唔好諗住好似以前咁样话高增长啊收购啊合并啊之类，就唔系嗰啲。 咁环节最后关心埋个 IPO 个首次公开招股，即系新股市场啦。咁啊，同埋港交所行政总裁咧出席啊呢个亚太经合组织嘅商务午餐会嘅时候咧，佢又讲话啊，香港会好起来啦，集资咧将会领先嘅。咁啊，虽然琴日嗰啲新股上场就令到好多散户都心伤啊，茶都冇一啖饮下，真系比较累积第一日首日就累积到20%-30% 嘅跌幅。不过我哋宏观啲咁样睇啊，睇成个新股嘅集资市场，今年应该胜旧年啦，系咪啊？Kenny 交俾你讲啦， 咁舊年基數實在太低嘅，講真，咁所以變咗就今年我相信都一定會比舊年係好嘅相對性。但係第二就係我覺得頭先我哋講啦，就係即係中央嗰個係政策咧嚇，即係其中嗰五條裏邊咧有一個就係話鼓勵一啲係內地龍頭企業啦，或者甚至逐個受嚟香港上市啦。咁呢個絕對係好嘅，因為其實我哋都成日講就話你要首先豐富咗你個貨架。 有一啲吸引力嘅貨，你先至可以吸引到啲買家嚟買嘢噶嘛。即係你成日話我哋要搞翻好 IPO 市場，搞翻好香港嗰個市值咁樣。咁但係你都冇一啲好嘢俾人買嘅話咧，咁其實好難噶嘛。咁如果有一啲係即係明星股嘅高增長潛力嘅股份喺香港上嘅，咁其實依、這個一定會增加咗嗰個吸引力嘅，因為始終投資者國際投資者又好啦，咩投資者都好，都係想賺錢啫嘛。咁如果有賺錢機會嘅話咧，我相信都會係吸引到佢哋嚟嘅。 好啊，咁啊，大家一齊觀察啦，同埋咧期望一下有冇啲真係好似 Kenny 咁樣講啊，有啲獨角獸公司啊，以至咧一啲明星股啊，一嚟到哇唔得喎，咁、出名，真係要抽一抽個新股喎、咁樣呢、這個都係過往嗰四五年有陣時，我哋都會聽到呢啲明星股啦。咁睇下今年咧 IPO 市場咧有冇機會咧否極泰來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聲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有冇持有呢？ 都冇嘅， 系唔该晒 ，Kenny， 下个礼拜再倾，拜 拜。 叮叮叮，够钟讲讲经，各位小妖精，课室这边请，静静静，你的心火性没法打。快就送命，人人变态，事事激心，都必须有牙。明明受害，明明好嬲，不讲脏话。明无教你外貌，要美中只先放下，台型就是笑看天涯。着话人望着笨蛋充斥于大地，就算兴到爆炸，仍然无需撕开他阵皮。谁令你大脾气坏脾气就能伤你？你有无错？又何以为人生气？愤怒仍笑嘻嘻，别让话人，别让笨蛋一手拖落地。学会化要化作易容，仍端好姿态。完美，自身主圈都不生气，继续画眉。心都必须有牙，明明受害，明明好嬲，不讲脏话。明无教，明外貌，要美中只先放下。齐齐背，当秘笈，就没日也不怕。望着坏人，望着笨蛋，充斥于大地。就算兴到爆炸，仍然无需撕开他阵皮。谁令你大脾气坏脾气就能伤你？你有无错？又何以为人生气？仪态时刻铭记，就是面前尽是笨蛋，差一点激死。你遇上前行，为何停低讲？ 唱完首歌就可以送走心火性，是不是等于一杯凉茶呢？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啊、 是冯允谦的 J-Phone 仪态训练学院。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今日可以同嘉明同埋 Vicky 讲下呢一个啊，旅发局嘅全港招募旅游义工。嗱，呢啲旅游义工，大家一听就系某一啲嘅机构啦。咁嗰啲机构咧，就等我讲埋个交通消息先啦。东铁线咧，上水站啊，往罗湖同埋落马洲方向之间咧，有一个信号系统组件发生故障。金钟来往大埔墟四分钟一班车啦，金钟来往罗湖六分钟一班车啦，金钟来往落马洲十二分钟一班车吓，再耐少少嘅。咁所以咧，观众或者听众朋友咧，就要为到啊行程预留充足嘅时间，咁样呢个就系大家要留意嘅。咁啊，讲翻呢个旅发局啊，今日起咧就全港招募旅游义工啦。成日都听到环宇方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义工服务嘅，包括你可以做一啲医疗机构嘅义工啦，系啊，即系无边无界无国嗰啲咁样啦。咁啊，或者一啲叫做 NGOs 啦，咁样你派米嗰啲 NGOs 又有嗰啲唔同嘅義工體驗團啦，咁樣 寵物義工啦， 係啦，坊間都有好多嘅。其實有啲咧就你做旅遊義工仲要俾埋少少錢啦，因為你都有居馬嘅開支要付出嘅。咁與此同時就係你保險咧，譬如你去到非洲肯尼亞嗰度，咁你點都要買翻啲保障嘅。如果唔係你無端過咗去嗰度有啲咩閃失，其實個機構都未必負擔得起咁樣。咁但係咧，今一次咧就係香港旅遊發展局咧就公布進一步咧擴大旅游义工计划啊吓，之前咧系叫老友记呢个计划，根据报章系咁形容啊，即系 friends 咁样啦，我估计系 OK 咁招募更加多咧，对旅游业咧充满热忱嘅市民啊吓，咁啊身体力行咧做一个好东道主嘅角色啦。咁其实我都觉得系嗱，喺大专院校嗰度咧就会招揽义工噶啦，希望咧就有60至40位啦去帮到手啦。其中咧，其实旅游义工咧系2009年成立噶。哇，2009年到依家都好耐咯，成立咗一段嘅历史噶咯。依家嘅团队咧就大概有65位嘅义工啦，其中1/3咧都系退休人士嚟嘅。咁其实旅发局嘅客服总监咧，阿郑小姐啦就表示啦，新冠疫情咧就冇招募到新员，咁都明嘅，系啊。咁新冠大家戴住个口罩，可能自己都扑紧口罩，或者即系打紧嗰啲疫苗嗰啲咁嘅嘢啦。咁但系依家喂所有嘢都雨过天晴啦，咁啊系时候咧就做翻呢个旅游义工，咁推广下香港嘅深度游，我都真系觉得几需要。嗱，讲开深度游咧，今日可以同嘉明同埋 Vicky 咧探索下唔同领域嘅，成日讲香港嘅深度游，你哋嘅概念入边有啲乜嘢？我哋香港去 sell 出去而吸引到啲游客嚟咧？ 流浮山。 系黄生，点解？点解 因为嗰度首先第一咧，我觉得嗰度嘅空气系好啲嘅。我自己咧，即系平时出入呢个嘅市区啦，但系一去到入去流浮山咧，啲地咧阔啲啦，首先啲路又阔啲啦，个人咧好似轻松啲、舒服啲，同埋你会望到对面岸深圳嗰边咧，你好似咧好似好近咁样嘅，有种好近嘅感觉，但系一个亲大自然嘅感觉咯，我几中意嗰度，好舒服噶。 我都中意啲唔同，即係除咗係我哋好人旺嘅一啲旅遊熱點之外咧，了解翻多啲我哋本地一啲可能少少地小城故事啊嗰一類嘅一啲唔同嘅導賞團，我都覺得係值得去。 係啊。 试一试， 我都觉得咧，小城故事啊，或者咧，即系有啲价值嘅嘢咧，可以做一啲导赏团，包括乜嘢咧？嗱，地貌生态咧，我哋就会一个叫做保育团啦，常常都会发生啦。其实咧，我就觉得旅发局咧可以叫啲 旅遊義工朋友仔咧，幫幫手咧，喺個電影場景嗰度咧，多做一啲咧，叫做遊歷啊。點解咧？其實咧，成日依家話文體旅啦、文化體育旅遊咧，三者結合咧，我哋點樣真係將旅遊同文化結合咧？就係、是、可以做到一啲電影場景嘅導賞。嗱、你知香港嘅港產片，我哋八九十年代真係好勁抽，即係有一啲嘅地方有啲場景係你一睇到一去到你就知道，哇！呢部咪就係某某某港產片取景嘅地方咁樣，哇！呢一幕咧就係阿周星馳同阿張柏芝即係喺度調情嘅地方咁樣，係嘛？即係電影嘅世界入邊，咁你有好多呢啲嘢可以輸出同埋供給到俾旅客咯，因為如果你係熟電影咧，譬如你去到紐約嘅中央公園咧，你又會覺得 好多場景都喺嗰度。 永遠係啊，嗱 ，Woody Allen， 我中意 Woody Allen 啦，咁好多場景喺度啦。譬如蜘蛛俠，每一代嘅蜘蛛俠基本上都會喺紐約嘅中央公園發生一件事嘅咁樣。咁你會覺得哇，係如果有機會我到紐約嘅中央公園，我一定要去嗰個朝聖啊，一定要做翻 Garfield 做嘅一啲嘢啦，或者上次咧 Emma Stone 拍Woody Allen 做過一啲嘢啊，如果嗰度可以打卡有個場景，其實幾好啊。 系啊，冇错。所以如果你都好想参与嘅话咧，喺今日开始咧，去到5月31号咧就可以报名啦。而且你系18岁嘅香港居民，18岁或以上嘅香港居民，仲有啲要求嘅，性格开朗。 嗯、 大家我哋都有性格开朗啊，系咪？咁其实佢正式投入服务咧就系今年11月至到出年嘅10月底嘅，所以有兴趣就记得去报名下啦。 可以试试啊。 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山顶白家道缆车站附近倒冧树木现场已经完成清理，山顶缆车喺朝早7:30恢复服务。港铁表示，东铁线上水站往罗湖落马洲方向之间有一个信号系统组件发生故障，为保持车务运作畅顺，需要调整列车服务。其中金钟来回大埔墟4分钟一班车，金钟来回罗湖6分钟一班车，金钟来回落马洲12分钟一班车。港鐵人員正在現場處理，呼籲乘客為行程預留充裕時間。尖沙咀發生持刀襲擊，一名16歲少年受傷。凌晨2:多，男事主在行經山林道的時候被一架私家車駛近，車上5人落車，當中有人持刀並且襲擊男事主，他們之後返回車上，往彌敦道方向逃去。男事主就致电朋友，由朋友报警。男事主大腿和膊头受伤，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他送院的时候清醒。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重庆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指出西部地区在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之中举足轻重，要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习近平强调要加快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积极培养引进用好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努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并且要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透过朝中社发表谈话，谴责美日韩今年以来以不同形式多次针对北韩展开军事演习，导致朝鲜半岛局势紧张。金宇正说，北韩为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将会继续构建压倒性最强的军事力量。美国和南韩军队近月进行了一系列规模更大、强度更高的演习，以履行两国领导人有关加强军事准备、应对北韩军事威胁的承诺。 根據南韓軍方表示，今個月大約有100架軍用飛機進行了為期兩個星期的空中演習。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38,281點，升72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5，日元154.8，瑞士法郎0.912，加元1.366，人民幣7.246，英磅對美元1.246，歐元對美元1.071，澳元對美元0.6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322.59美元，賣出2323.08美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最高氣温大約29度，初時部分地區有薄霧，稍後驟雨增多，局部地區有雷暴，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有骤雨同雷暴，星期四同五雨势有时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啊。东铁线服务咧而家延误噶，咁东铁线啦上水站去翻罗湖啦落马洲方向之间咧有一个信号系统组件发生故障，咁金钟来往大埔墟咧就四分钟一班车啦，金钟来回罗湖就六分钟一班车，金钟来回落马洲咧就要12分钟一班车噶。咁另外较早前咧港岛线嘅服务咧都系有延误噶，咁由于有乘客啦需要紧急医疗协助，咁但系呢件事咧就已经处理好啦，咁所以来往坚尼地城站和柴湾站的行车时间呢陆续是回复正常的。较早前呢就是额外需要10至15分钟的。现在这件事呢就已经处理好了，港岛线来往坚尼地城站和柴湾站的服务呢是陆续这样回复正常。但是东铁线呢就是未搞定的，仍然是有延误的。咁讲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而家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排翻去黄竹坑道啦，近住南朗山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啦，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喺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青葵公路啦，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翻去葵涌一号货柜码头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来回方向啦，近住沥源村咧都系比较挤塞。咁出九龙方向啦，去到马场，去大埔方向，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咁另外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就喺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教职员宿舍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走光打 边 一年光阴找我睿智，从十二个月光献出更多诗意。 Molly Talk 我在发梦，你在发梦，置身宇宙，这位步履追求同演出星秀，来合力并发出热与光，努力做走。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全港十八区将会举办一连串富地区特色同埋传统文化内涵嘅活动，供市民同埋游客参与。呢啲开心时刻，点少得你 ？Mega Events，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事，我都做得到。 今日我都做得到，就是要打开你的手提电话，打开你的电脑，检查一下，阅读一些你未阅读的信息和邮件。我想说呢，刚刚讲这个 topic， 嘉明即刻说有两类人的。 这个世界有两类人。 就是永远都会有一个即刻看，还有呢是永远都不看的。我就是其次嗰个啦，第二者， 你永远都唔睇嘅。 我嘅信息啱啱睇咗，信息有148个未读，电邮有99加未读。 哦，咦，我少过你， 系咩？ 我未读嗰个信息，我系57个。系啦，嗱，我睇翻咧，我未读嗰啲咧，都系一啲 群组信息， 群组嚟嘅， 肯定系。 系啦，咁有。咩群组就唔方便讲啦， 即系总之俾你系静音咗。 有啲方便讲嗰啲咧，系嗰啲好无谓嗰啲咧，即系譬如大家有啲tasting 嘅，咁曾经唔知点解，因为读过啲 course 咧，咁嗰啲我又唔会走，因为佢可能突然之间有一日咧，有啲嘢好 wow 到我， 有啲笋嘢， 系啦，有啲笋嘢嘅，咁但系。平时真係唔会睇㗎喎。係啦。咁我真係要諗下，咁其实我都冇睇啦，咁真係唔重要啦。咁係咪直头走埋呢咁样。 但你又驚所谓叫做 FOMO。 係啦。突然之间又有嘢。 係啦。有人驚走咗啲着数。 跟住以前即係读嗰啲咁样嗰啲同学仔突然之间又踢我踢唔到。咦 是啊， 条友 呢个就系、 对唔住，嗰、那个人，嗰个人走咗咁、样。讲 多少少咩叫 FOMO 咧？FOMO 全写系 fear of missing out， 系 即系惊会走失咗一啲机会。 吓 系啦，而家都经常听人哋讲话，你系咪有 FOMO 啊？我有 FOMO， 我好惊有啲咩损影，我唔知道。 哎呀，可能我就系呢个心态。 系啦， 我应该的起心肝，某一啲无谓嘅群组就直头走埋。 但系呢一件系大 project 嚟嘅，呢件事即系清群组。是需时都几耐嘅， 同埋有阵时会谂咧，当我走嘅时候，就全世界不嬲都系冇怀疑我呢个人存在。 小白离开咗群组， 系啦。咁一件事可能突然间又有人揾翻我， 你做咩走啊？ 你做咩走啊？ 系咯， 系啦，咁。都系留翻喺度啦，留翻喺度啦， 沉底算啦， 留翻喺度算啦， 难搞嘅。但系咧，你都唔会去令到嗰、那个bubbles 咧，你冇检查，佢咪会继续喺度嘅，即系个数字喺度噶嘛，你唔会揿入去噶，你唔会令到佢归零噶，系咪？ 我唔得噶， 系咪啊？ 我又同大家表演一下啦，我今日嘅未阅信息系零，然之后我个电邮咧，抄翻个电邮出嚟先。是 you're finished， 吓点解嘅？肥 仔，我系一封都冇，系未吓未处理嘅，因为我唔得咯，我见得到有嘢未处理，我就好猛震，我就想快啲处理咗佢。 等我 send 咗 啲 email 俾你先， 炸爆我邮箱。 跟住你系咁开，系咁开，你应该系有呢啲病嗰啲人嚟嘅。 翻晒俾船仔啊，俾 Vicky 啊，等大家感受下佢痛苦。 email 你都会 check 晒， 我系中意 check 晒所有嘢嘅，我唔中意有嘢未做完咁样咯。 你嘅性格取向系咁样， 系咩？ 系咯，可以 send 多啲 email。email 俾你 系咯，因为依家咧好多支付系统 图俾你有只眼 ，I'm watching you 咁样， 跟住我再 send 翻俾你，唔紧要反弹 因为其实好多无聊 email 噶嘛，即系唔好讲无聊啦，有啲根据 email。咩叫根据 email 咧？就系譬如你又支付系统过咗200蚊俾 Vicky 找数嘅爱嚟咁样，咁你嗰200蚊就系一个 email， 但系佢就会话俾你听乜乜金融机构已经处理咗你个支付，咁你睇到已经系乜乜金融机构，你五秒之前做呢、這个，你都唔会揿入去睇咯。 但系我会将佢写咗系阅读咗，然之后入落去一个 bills 嘅 folder 咯。 哇，我真系好有灵感， 咁好啊？点解你？ 睇我做文书啊，几好噶， 哇，好 好、 啊，全部咧个邮件都未读噶， 系啊， 全部啊，我俾你睇，我全部啊，全部都未读。 我会 email 嗰度咧，我会拣嗰啲咧已经系知道佢系曾经帮衬过嘅铺头，但系佢继续 send 广告俾我咧，嗰啲我就会一望到嘅时候，我全部就速读，然后就 delete 晒佢咁样嘅，系、 哦、 啦。咁但系我又唔敢话摆佢喺 junk mail 嗰度咧，因为我都好怕佢突然之间有啲优惠，我好想要。 就系话你 FOMO 咯， 怕走失机会咯。delete 佢咧系因为我纯粹唔想理佢啫， 系啦，系啊。咁啊，总之今日 清一清啦， 都好嘅， 清一清。 做个有条理嘅人啦吓。 小明、嘉明讲健康。 早晨啊，李嘉仁医生。 早晨啊，嘉明。 今集我哋讲嘅呢个话题咧，都系好开心嘅，因为咧同大家嘅膳食都系有关啦。我哋成日都讲话食嘢要均衡。 好啊，我哋一齐咧去睇睇先，系咪啊？今日系要睇一睇李嘉仁医生头先就系同嘉明咧。是应该昨日已经做了这个环节了，是不 是？是啊，昨日已经是播了李嘉仁医生的了，所以首先呢我们跟 Miss May 那一个的声带是啱的。 哦、Miss May 的声带就应该 今日 了。 是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講下咧，其實我自己咧都有鋪癮嘅，除咗咧唔 delete 呢啲 email 同埋信息之外咧，我自己咧其實都幾中意儲嘢嘅，儲啲咩咧？除咗 postcard 之外咧，即係明信片之外，我好中意儲郵票。 咁要問下你，其實儲郵票咧，我以前細個都有同家姐一齊儲嘅，我有儲過嗰啲三角形啊、圓形啊、六角形啊，但你問翻我佢哋係邊個國家，我真係都唔記得咗啦。 以前咧係有儲郵票嗰啲簿㗎，係 啊，而家我嗰本簿咧，其實我啱上幾個星期咧又攞翻出嚟，黄晒噶，但 系 入边嗰啲都仲 keep 得好好，嗰本嘢真系犀利，嗰个邮票簿真系应该系买嘅，原来 系啊，又其实最近咧太平清照啊，五月九号咧都会推出一啲邮票 哦，系啊，新版本嚟嘅， 冇错啦，系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洲太平清照一套四款嘅邮票，分别咧印咗咧啲醒狮啊、舞狮麒麟啊咁样， 有冇小朋友噶？ 系啊，有小朋友噶，好得意啊，咁同埋有四种唔同嘅，咁大家咧都可以去睇下啦，咁其实咧。佢都有两张嘅邮票，小型咧分别系卖10蚊同20蚊嘅。咁如果你话要套装嘅邮票咧，就系17.1，系啦，咁可以喺各大嘅邮政局咧都可以买得到嘅。系啊，咁就会喺下个月嘅九号就会正式咧，就会去俾大家可以买得到。咁大家都可以，如果有储邮票嘅话咧，又可以去睇下啦。 嗱，讲翻今日嘅天气咧，其实咧今日嗰个天气嘅情况咧，都真系要少少嘅留意。我谂都系带定缩骨遮稳阵啦，近排吓。短暂时间有阳光啦，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初时部分地区有薄雾，稍后骤雨就会增多噶啦，同埋局部地区咧会有雷暴添噃。 好，咁我哋一齐考一排先啦吓，就是、家长考牌学堂嚟吧。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今个月我哋最后一次见 Miss May 啦，你好啊， 大家好。 嗱，我哋咧都上集讲过咧，有好多嘅爸爸妈妈咧，可能喺小朋友好细个嘅时候咧，就已经好紧张啦。佢讲嘢叻唔叻？讲得多唔多？认得多唔多字咧？咁样， 冇错， 可能都系为咗迟啲去面试啊，嗰啲去到做准备啦。 系， 咁甚至乎咧，有啲爹哋妈咪咧就好中意。好細个呢只要佢懂多种语言嘅。但我又听过另外啲说法呢，就话其实学得咁多种嘅语言呢，小朋友嘅表达能力甚至乎开 开声嗰个嘅时间咧，都反而会迟少少嘅。作为言语治疗师专家啦，有啲咩嘅睇法咧？ 嗱，或者咁讲啦，我哋攞一个比喻，等于学运动一样。我同一时间学一种运动，我净系学踢波，可能个进展咧会快啲嘅，进步又明显啲，快啲入得到代表队嘅。但如果我同一时间学几种嘅运动，又游水，又踢波，又打篮球，甚至咧打埋 golf 添，可能我每一样嘢进度咧都会慢翻少少。有机会到最后我四样都打得好叻，四样都系一个运动健将。咁但可能需要俾多少少时间，亦都睇翻究竟我有限嘅时间，我够唔够分俾四个运动去进行。咁其实学语言类似多一个嘅情况就系、是，如果一个小朋友细细个开始学三四种语言，系、会唔会等于佢讲嘢一定系慢咗咧？有机会嘅。咁但系唔需要因为佢讲嘢慢咗，或者其中两种慢咗，两种叫做适合个年龄需要，究竟几时先至要担心咧？我自己睇法就系咧，我唔会话唔准小朋友同一时间学多种语言嘅，可能佢真係有呢个能力，几种都学得叻咧，都唔出奇嘅。但係家长要好小心留意，究竟小朋友喺唔同嘅年龄阶段，会唔会都一定最少有一种语言係配合得到佢嗰个嘅岁数需要。因为要记住，语言唔係一个最终嘅目标。语言其实都是一种工具，帮我们学习我们身边其他的知识，回学去学东西啊，或者日常生活去了解人的说话，去跟指令啊，甚至表达自己情感啊，全部都是用语言这种工具去带出来的。如果他学四种语言，四种都没有一种是配合到他的岁数需要呢，你会想到影响了他学其他知识的进度，或者他表达自己需要甚至乎情感的能力，那就要越嚟越猛啦！你配合唔到自己岁数需要想讲嘅嘢，你讲唔到咁成熟，比较简单，咁你就会自自然然会多咗脾气啊，好多其他问题嘅。但系你话唔系嘅，几种语言一齐学，佢又有兴趣，最少有一种配合到佢嗰个岁数需要嘅，我又觉得唔系一个咩大问题咯。咁可以俾个小朋友亦都从自己嘅兴趣去学习多啲语言，亦都可以嘅。 系，我都听过有啲家长咧系非常之有策略地咧去到专注点样去教晒咁多种语言嘅，我就听过有啲咧就话啊，全部咧婆婆嚟。就淨係講普通話嘅，媽媽咧就淨係講廣東話嘅，爸爸淨係講英文嘅，甚或乎咧，如果有工人姐姐嘅話咧，請佢講埋菲律賓話添嘅， 即係齊曬四種， 專注嘅喎。咁呢種嘅方法又有冇用嘅咧？ 嗱，我都會贊成，其實你學語言咧，你唔係單單學嘅，你學咗你要用得著啊嘛。咁所以你有一個嘅溝通對象，俾個小朋友去運用佢學緊嘅嗰種語言係重要嘅。咁但係你話是不是一定要同一个人讲同一种语言呢？我会觉得最紧要就是有系统嘅啫。头先呢 ,Alison 你建议呢个是其中一个系统啦。另一个系统呢，我家企唔齐脚喎，冇四个人喎，咁点算呢？其实你都可以分活动嘅。例如我讲故事嘅时候，我用英文讲故事，睇英文故事书。但我玩玩具嘅时候呢，我就用普通话。你有一个嘅系统喺度，小朋友呢唔乱，亦都跟得到，其实亦都系可以嘅。咁但係有冇话边个系统好过另一个系统呢？我自己就唔觉得有呢个分别，最紧要就配合翻你小朋友嗰个需要。如果你话我真系俾佢试几种语言，但系个感觉一嚟佢未必有兴趣，二嚟佢好似学得有啲吃力嘅，咁不如有机会系时机未成熟嘅，等佢大少少先，亦都唔等于佢会学唔到咯。咁所以即系如果你话简单一个嘅建议。我觉得试下冇坏嘅，你咪多种语言去试咯。但你要肯定嘅系，你俾到一个运用语言嘅机会俾你嘅小朋友。但你话我净系俾佢睇 YouTube 嘅啫，睇 YouTube 学咗英文，但日常生活又冇乜人同佢讲嘅，咁又可能对于佢嚟讲学咗英文，佢生活上应用唔到，咁样佢继续去发展嘅进度又会慢翻少少咯。 你都冇机会去真系练习下咁样 样。系啊，系应用系紧要嘅。 系嘅，嗱，头先咧阿 May 提到咧有呢一个时机未成熟嘅问题啦。 冇错， 讲开时机咧，趁住仲有时间，一定要请教一下言语治疗师嘅专业意见嘅。好多家长咧就会喺度谂啊，如果咧感觉上佢一出世嘅时候，你已经留意到佢生理上面有啲嘢可以帮佢改善，睇下迟啲会唔会可以有啲言语上嘅发展系贴翻近嗰个所谓嘅正常标准，例如支脷根，系唔系一定剪咗条脷根就会即刻可以？ 讲嘢喇喇声嘅咧？ 嗯，嗱。要明白呢，有条脷筋喺度一定有佢嘅功能嘅。咁好得意嘅一条脷筋喺度。咁当然咧，每个人都有嘅脷筋。咁点解我哋每个人出世都有条脷筋喺度？有啲人就会叫做黐脷筋，有啲人唔系咧。又或者我点先知道个小朋友系咪黐脷筋咧？你要留意嘅嘢好多嘅。我自己觉得啦，咁有脷筋喺度，因为我哋都真系需要一定程度嘅固定能力，等条脷系活动得好嘅。如果冇嘢掹住条脷，佢揈下揈下喺度，其实你都控制唔到嘅。咁所以一定程度嘅固定性系需要嘅，但如果你话我哋所讲嘅黐脷筋系个脷筋可能黐得太前啊，系真系限制咗个脷尖嘅活动能力啊，唔等于个小朋友有啲音一定会发唔准或者吞咽方面会困难，咁但我哋要睇嘅就系佢嘅功能啦。小朋友最细个睇啲咩咧？睇佢食奶嘅能力。如果你觉得佢食奶真系开始有啲困难，食得冇人哋咁顺畅，食得有啲辛苦，咁你就真系开始要担心系咪真系有黐脷筋嘅问题影响咯。但系我会觉得如果个小朋友有都就咁去咀嚼啊吞咽啊，你睇唔到佢有啲咩大问题，你只係担心佢嚟緊讲嘢可能讲得唔清楚，或者会唔会个脷筋嗰度黐住影响咗佢个嘴型发展啊，或者係个呼吸嘅顺畅度啊，咁呢啲呢都可以一路观察住，睇一个小朋友一路成长嘅时候有冇一个嘅限制我哋睇得到。就算有呢都可以试下，我哋成日讲拉筋拉筋啊嘛。 脷筋都可以拉㗎， 你试下有冇一啲嘅口肌运动，我哋可以透过做口肌嘅训练，其实系令个小朋友嗰个活动能力满足到佢发音啦、咀嚼啦、吞咽啦、呼吸啦各方面需要，我觉得都唔系话必须要剪脷筋嘅。咁但系当然啦，我觉得作为家长最担心就系自己睇漏咗个小朋友嘅需要嘅啫， 识睇啊， 冇错啦。咁所以咧，你其实可以问唔同嘅专家嘅，唔一定净系言语治疗师，你可以问埋儿科嘅医生啦，儿科嘅牙医啦，甚至系儿科嘅耳鼻喉科医生啦。大家就住自己嘅专业范畴都会俾到意见你嘅。咁我谂整合咗各方面嘅意见，你先再做一个决定，咁就会比较理性一啲咯。 啱嘅，唔使心急吓， 冇错。 唔该晒 Miss May， 唔好客气。 界限街呢个名字大家都应该会记得，佢嘅历史都系同香港嘅界线系有关系。咁但系详细嘅内容系咪忘记咗呢？如果你想知嘅话，八元号转头话你知。 翻香港嘅版图历史，原来都分咗几个唔同嘅发展阶段嘅。1841年嘅时间只系限于香港岛，1861年就延伸去到九龙半岛，1898年先至扩展到而家嘅新界以及离岛嘅。嗱，界限街咧就位于深水埗一带，又直又长，而呢条街亦都记录咗香港边界嘅历史噶。啊，睇翻啦，1861年中英双方划定九龙半岛版图嘅时间，界线咧就喺昂船洲北端开始，划一条直线去到九龙湾。界线以南划入英国管治范围，当其时英方为了方便调动军队，就建筑了一条马路直接去到尖沙咀的军营。当时这条马路就叫做罗便臣道，后来就改名叫做弥敦道。去到1911年，九龙半岛不断向北发展，在1861年所划的界线上面才规划到这条街的。于是乎由以前的边界到今日的街道，它就是界限街了。Baby, you can be my best friend. I don't wanna be your boyfriend. Oh, honey, 今晚应该不好心情，饮下酒瞓醒，半夜自己太清醒。Turn off 熄灯，制造气氛。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手机拍下过程，兴奋。当我打算俾你走，那意亦存在，内心独自期待，愿此刻你在，宁愿冷酷地承认，内心独立平静，但想你应承。平时有太多心声与你倾，感受在这冰，承认好想你未，掌握住气氛，心准备竞争。混乱中双手抖震，重复一次我都开心意。I will let you go, I will let you go、oh, 重复一次我都开心意。I will let you go, I will let you go。 发觉我爱你爱意依然未迟，滚烫定时。发觉我爱你爱意依然未迟， no no no no。 你要啲咩都送，平时我会揸车同埋你去兜风，若你轻一轻松，随时接你收工。I don't wanna be by myself， 情好想念你，道别撕心塌地。I don't wanna be by myself， 唱咗好多次个歌名啦，佢系欧振豪 George 呢首作品啊 ，BF 啊吓，同大家讲下啦，依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8%，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9:06。分啊，快速同大家跟进下今晚美股表现啊，受到咧美债息回落啦，个别啊美股嘅业绩咧胜于预期啊，三大指数都高收嘅，咁道指有得升咧，升263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59点嘅，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45点啦，港股 ADR 咧升足100点啊吓，咁有冇机会咧受住 A 股或者亚洲区内嘅一啲市况带动再升高少少，有冇机会咧攀回一成啊？今日一开市已经系17000点楼上咧，转个头开市，大家就会知道啦。呢个时间咧交俾小白啊，同埋咧欧瑞强交俾后咧倾下。 好多人都说我们成日保持笑容，秘诀是因为我们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是 Albert 欧瑞强。 今日喺晨光好友入边咧，咪邀请到啊 ，Albert 欧瑞强， 小白小白 ，Albert 你好啊， 你好你好你好， 今日好特别啦，除咗夜晚嘅时间咧，都可以听到 Albert 欧瑞强嘅声音之外咧， 系啊， 早上嘅晨光第一线咧，晨光好友入边咧都一样听得到啦， 开心啊，因为咧我其实就有时都会做起身嘅，譬如你行山又好，你打波又好咧，咁我就揸住架车咧，就听住小白喺度，哇， 系咪啊？ 早晨啊，又真系嘅，听过好多次， 系嘛， 好多次，因为咧即系你知咧，有时嗰啲慈善高尔夫球赛之类啦，举个例嘅啫。 一定是神咁早嘅，咁我哋要再早翻两个钟头， 系 起程噶嘛，咁你谂下几早？ 可能真系六点松啲咁样或者系啊， 风 show 都未出现啊，一定系你嚟嘅，一定系你最越早咧就系、是。 把声够唔够精神啊？ 好精神啊！而家都系好犀利啊！你我已经系习惯咗啦， 我习惯咗啦， 系啦，已经咁多年啦嘛。因为当初啊，真系我都做过一年咁大把嘅你呢段时间。 嗰阵时唔系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嘅前身。 前身 叫做 咩名啊？ 阳光早餐， 阳光早餐、啊 你。你知我同边个合拍呢？就是我同阿淑梅姐。 系、啊，哇！阳光早餐， 两个人咧就食阳光早餐，是是就朝头早六点 系 就开始啦。 即系正正就系我而家六点开波高嘅时间啦。 正正系，所以咧我就系觉得，咦，晨早节目咧同夜晚节目咧同黄昏节目咧系好唔同嘅。 系啊，系 咁、 啊， 所以嗰阵咧我练成一身好本领啊。因为点解呢我先食一个早餐，然后开工。咁、啊、做完 你咁早食到早餐咩 ？Albert 唔食唔得嘅，因为我个肚如果空咧，我唔知点解好唔舒服嘅。我一起身我就要食啲嘢。 我反而同你调转，我可能朝头早嘅时间咧，会系饮下啲暖水先嘅。 系 饮咗暖水，但系我因为六点到十点我做节目啦。 系啊， 我呢段时间我食唔到早餐，因为 我系啦，我食一半先。 系 啊，即系唔好食太饱啦。咁啊，一定要有个胃咧，唔好太空虚啦吓。咁但系咧最犀利嗰阵，我好记得啦，嗰年咧对我嘅健康都好重要。因为做完咧得九点啫，咁九点再食一个丰富早餐， 系 好肚饿啦已经。咁然后咧就再去嗰阵咧，我系唯一啲城世人咧，唯一一段时间去做 gym 嘅， 系 就走去健身室。 几好啊！那个时间几好噶。 所以因为变成咗你有冇印象我有一个唱片封面咧、嗯，叫做《鼓浪罪》咧，系 粗 fit 咗嘅， 系粗 fit 咗嘅赤裸上身嘅，好、哦、得人惊嘅，好得人惊。 搵翻嚟睇先， 即系而家睇翻咧都好好笑。咁但系呢一啲都系我哋嘅回忆嚟嘅。 系啊，系啊，系啊。咁 Eva 真系讲得啱啊！其实做电台唔同时段咧，就算我哋主持咧，用唔同嘅声音， 冇错， 即系控制嗰个声音，其实都好重要。 好紧要啦，因为我就系咁啱，我又系歌手先啦，咁、啊、然后就歌手 DJ 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亦都系好啱咧，就系同时进行咗四十年。 系、 啊、同时进行啊？咩意思咧？即系话我做香港电台嘅时候咧，好似如果有一啲 DJ 咧，就哇，我而家好忙啦，咁就已经唔做电台啦。咁、 嗯、 要做全职歌手咧，呢个系正常嘅。咁、 嗯、 但系咧，我就坚持两样一齐做，即系我做咗好忙嘅歌手工作咧、 嗯， 我都要翻嚟电台每日直播， 嗯、 每日做，做到而家。咁所以我对声音嘅要求咧，尤其是演唱会，系、 嗯。 第三样嘢嚟噶啦，已经换、唱片又系一样嘢噃。我觉得咧，即系长话短说，即系话咧，唔同嘅场合、唔同嘅风格、唔同嘅时段、唔同嘅环境、甚至唔同嘅麦、唔同嘅话筒啊，即系而家我用嘅呢个麦咧，喺电台嘅，同埋喺演唱会嘅，同埋我喺录音室嘅录唱片嘅，完全不一样嘅。 系我有阵时自己都收到消息啊，我知道二千靓哥嗰个 setting 咧系特别高规格嘅，特登要就翻个靓嘅音乐俾听众咧享受嘅。 其实嗰个咧看似简单，但系其实要凭经验啦。所以经验咧，我哋就够胆讲啦。因为二千靓哥咧，同一个地方、同一个 studio、同一盏麦咧，用咗廿几年。 装修过之后有冇唔同啊？ 有。咁我好多好多怨言。当初 唔系系要求， 唔系由怨言咧变成咗要求。我都明啊，即系你如果你有一样嘢，你习惯咗廿几年嘅同一个位同一个麦，因为我点解咧？唔系器材，而系嗰啲方位，好简单，你个钢琴摆几远啊？你争一三码就三码噶，你个咪向咩方向啊？一净系钢琴都有几支咪噶，净系钢琴啫、你唔好以为啊，我弹钢琴咪弹钢琴咯咁、但系即系每一个位，我哋坐边个位，我坐边个位，嘉宾应该坐边个位，女仔嘉宾坐边个位，即系我都用经验去去研究呢样嘢，因为即系其实所谓研究咧，就我哋唔系话要画啲 graph 出嚟啊，或者嗰啲就系乜乜设计师啊，咁佢哋就系用科学嘅 嗰啲就用星频去同你计啦， 系啦，真系计数，但系咧我就用个耳朵， 系 咁样唔好啲，咁样摆咁样好啲， 嗯， 然后咧我系每一个节目咧，其实咧即系如果有人睇到咧，我系不停咁样同我哋嘅控制专员咧。即系吓，就一路咁样有沟通嘅，即系话喂，如果呢个歌手咧，佢把声音系咁嘅，我哋要点样调教？ 哇！ 每一仲要咁，譬如你个女仔咁样唱，同个男仔唱，那个男仔同个女仔嗰个比较咧，就唔系睇个 嗰個標嘅、啊。你睇標冇用啊，因為大家都咁大聲。 係啊，有陣時候我自己做混音我都會知嘅，即係譬如某一啲嘢，我譬如三角零咁樣，你就聽個叮一聲。 冇錯， 其實就佢個 level 可能即係我哋叫二三。 冇， 但系佢就聽得好清楚，你要撳翻低佢噶。 冇錯啦，嗱簡單地咧，就係譬如話一個我把聲音同一個好尖音嘅女仔唱，咁我就話俾個控制員先生聽咧，就你千祈唔好睇表啊，因為咧尖嘅音咧，頭先講得啱啦，即係好似三角零咁樣，佢會特別出嘅，咁同埋咧佢有時會唱一啲爆啲嘅歌就更加啦。咁但係我咧就係我唔中意咁樣嘅，即係我嘅聲音同埋個風格咧。是不是只是放轻的、啊、是用即中低中低频、啊、大家怎样和合呢即高和中低频怎样去大家合唱一隻歌好听呢、 嗯、 是不断地要调教的、 嗯、 还有呢一晚三个钟唱几隻歌呢廿几隻歌的 是啊 隻隻歌都不同的 是啊 所以很好玩的所以我本身我做了廿几年这个节目呢、 啊、 我都不会闷的因为每一次不同嘉宾冇嘉賓都好啦，我同 Vince 唱啦，係咪啊？咁我同 Vince 就夾得容易啲啦，因為我哋已經好熟習對方啦， 夾咗好耐。 咁但係咧，就頭先你講一個 point 一，就係話音效，哇！突然間我好似收唔到口，收唔到口。 所以我哋聽眾聽嘅時候就真係，我無論你鋼琴聲、男聲、女聲，好平衡噶。即系唔会话特别有一个声咧突咗出嚟，影响咗大家 嘅。系啊，不断咁调教啦。咁我觉得咧，尤其喺夜晚做啦，基本上系好重要呢样嘢。因为如果你调教得唔好，就嘥咗个歌声啦吓。咁啊，第二咧就譬如你男女合唱咁，一个大一个细咁，你系好唔舒服嘅。但系一般嘅听众咧，佢唔会点样分析你。总之觉得好听同埋唔好听。即系你甚至乎咧，讲个秘密俾你听，其实我黄昏节目咧，我经常都系高科技调教。因为我 系 做唱片公司嘅，咁所以我自己有个公司有个唱片嘅录音室。录音室即系话咧，连带咧一班技术人员。 哇！ 即系有个团队啦，即系譬如话佢系要出 HiFi 唱片嘅。 哇！ 咁我就用呢、這、一个。方法用呢个技术用呢个经验咧去做一个电台节目。 哇！所以真系、无论系 Apple 欧瑞强节目定还是二千靓歌，二千靓歌更加有一样嘢系我听到犀利就系、是、夹歌嗰、那个嗰、那个节奏啊！其实听众有阵时即系可能就咁听落去就觉得我好舒服，其实听众听落好舒服，我觉得已经系赢咗，因为我睇落去嘅时候或者我听落去嘅时候，嗰、那个夹歌又要弹啊，又要夹翻我哋嘅时间啊，甚至乎入边嘅内容啊，应该点样去做啊，个气氛啊。其实是一个很高的学问嚟嘅， 呢个都是经验累积啦，吓、啊，即系做咧，都因为我自己可以系好好彩咧，就系、是、我一身兼两职嘅，即系我唔系一个就咁嘅主持、啊，你唱咩歌啦？哎，多谢你唱咩歌咁样，而系我又唱埋一份啊嘛，咁我尤其是如果我自己或者我同阿 Vince 夹咗咁熟咧，佢又弹住个琴噶嘛， 系啊， 因为我 一路倾住偈，一路又弹琴咁样， 系噶系噶，因为咧我哋就好，因为我嘅要求咧，我自己同 Vince 都同我合作咗十几年啦，即系初初佢唔系好知道，唔知啊弹琴都唔知弹咩嘅，即系慢慢大家磨合咯，咁、但系咧耐咗嘅时候咧，就我就要求，我希望，做节目的流畅性，那个节奏你刚才讲得很啱，乜嘢歌夹咩歌都是由我决定， 是 即是由嘉宾的歌都是我决定， 是 即是我会阿 Lam 啊，不如咧我哋头先咧唱完啲唱呢只啊，咁即系我提议嘅啦吓，其实我的心里边系有计算嘅，即系咩歌应该到咩歌， 哇 咩歌到咩歌咧？除咗音乐上边咧，你讲嘢都好紧要嘛， 是 即系你讲个话题啊嘛，你突然间咧即系譬如啊，我而家讲紧呢样嘢，讲紧杯，突然间又讲咗碟，又讲咗碟，又讲咗唔知垃圾车。咁样，咁就好，即系唔畅顺。 系咯，系咯，系咯。 同埋喺音效上面都要畅顺。 系 啊，就所以呢啲歌咧，边只歌夹边只歌。 系， 甚至乎有时阿 Vince 同我要夹到有啲 key 啊，嗰啲音乐，个调子咧，哇！连唱我连唱三只王菲咁先算啦。我哋要同一个 key。 哇 哇，咁你咪好顺咯，好似一只歌咁。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仲要咧系讲嘢嘅时候咧，其实个音乐系。 系冇错，系啊，超级 Melly 咁啊，全部都系。 仲不过仲有一样嘢咧，有一种几魔术化嘅，我觉得。我又冇听过任何人啊，全世界可以能够做得到，或者做咗咧，可能做得到佢唔做啦。就系点咧？你有冇听到我成日咧唱到最后嗰只歌咧？即系多数都系我嚟。唱到最后嗰只歌，唱到最后嗰句，然后嘟 有系啊系啊， 我成日都咁样做。 系啊系啊系啊， 其实嗰个系。 是不是我哋一般播 CD， 因为 CD 你可以倒数，你知道有几多分 几秒。我知道，我会计数噶嘛。 但系我唱歌之前仲要讲嘢， 系啊， 同人哋倾偈。 所以我就话呢一个真系好难噶。 系啊， 你唱快咗唱慢咗，咁你唔通呢一下你加快咩？唔得噶嘛。 啱啱好嘅，咁呢个都系一个少少秘密咧。吓，呢个真系好高技巧嘅，真系。 呢个系。 同埋咧，要好流畅，要不自觉。 嗯。 即系你唔好话嗱，我而家数紧啊咩啊，即系你俾人哋知道噶嘛，系嘛？你倒数咧，又冇人同你倒。数噶嘛，你我就只眼咧一路唱就望住个钟嘅，基本上咁咧就然后咧就那个钢琴又大家同我一齐咧就大家眉来眼去咁样，咁所以咧我大约个感觉系 会唔会唱长咗多一个 chorus 咁样加上去会唔会？ 呢个就系最容易啦，因为话喺唱完咯，咦？点解仲有成半分钟？唱多次啦，就 系 个 chorus 啦。但系呢一个咧就好，我比较少做，因为呢个好太容易啦。你会知佢心中 唔容易嘅 Albert 争十秒咁，你点咧？ 吓 唱定唔唱？ 系咯，定系唔通唔唱，跟住就咁 争五秒 讲咗佢咁样咩？ 讲咗佢又得，有时都要讲咗佢。 系 即系有时啲嘉宾唱尾咧，我就好紧张啦，因为佢哋唔知道咁样搞法噶嘛。咁我就话俾佢嚟，最后一分钟啦，即系打手势话俾佢听。佢唔得咧，我就兜耐啦。 哇！ 即系佢冇可能知道我哋点样玩嘅。 系 又唔系答正喎，系六秒喎。六秒之前你要收声喎。 啱， 因为我哋唔系好想答落去嘟嘟嘟嗰度。 系哇，所以 好玩好玩。 净系听即系二千靓歌呢个节目咧，背后都有咁多嘢听啦。今集啊，时间差唔多，下次咧再同 Albert 倾下其他嘅嘢啦吓。 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小娃娃，你可知道，巨浪翻起。比船危高，南风轻轻送木树，谁去将木老？小娃娃，你可知道，碰着风急看运数，小娃娃。牙牙学语，何曾遇过风暴？好一个家，人算并处，茫茫碧海是父母。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小娃娃，你可知道，巨浪翻起比船危高，南风轻轻送木树，谁去将木老？小娃娃，你可知道，碰着风急看运数。小娃娃，牙牙学语，何曾遇过风暴？好一个家，人算并处。茫茫碧海，正是父母。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还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三人篮球的发展到底是怎样的呢？看回原来三人篮球起源于街头篮球的。1992年首届世界三人篮球赛原来就在德国的法兰克福举行。三人篮球比赛亦都在这个时候开始正式走向全球了。在雅加达2018年第18届的亚运会上面，三人篮球的项目更加首次成为了亚运会的项目。在东京奥运会上面，三人篮球亦都成为正式的比赛项目。睇翻三人篮球比赛场地嘅面积就系15米阔、11米长，每一队上场三个人噶，佢哋嘅规则、战术配合等等，好多方面同五人篮球都好类似噶。三人篮球规则方面同五人篮球主要嘅分别系在于比赛通常时间就大概10分钟，每一次死球之后，亦都要将喺呢个弧顶交换咗球之后，先至再开始比赛。而每当球权发生转换，就需要将个球运转去到传出圆弧线，完成咗之后先至可以再次重新组织攻势。感觉就有少少似我以前细个中学咧喺街上面打波 check ball check ball 呢一下动作啦。喺常规比赛入面嘅时候，率先得到21分或者以上嘅球队就叫做获胜噶啦。如果比赛结束嘅时间两队比赛同分嘅话，加时赛率先得到2分嘅球队就系获胜。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晨光追踪31。 嚟到4月24日嘅星期三朝头早，我哋又要揾你阿畅啦。早晨阿畅， 早晨全仔，早晨各位。 今晚7:35有咩睇呢？ 咁啊，送俾大家盘点政策啊！嗱，今集嘅盘点政策咧，我哋邀请到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上嚟咧，同大家听下佢点样盘点呢个政策啊！咁啊，今集咧就佢率先同大家盘点一下呢个青年政策啊！嗱，佢会喺节目嗰度咧同大家简介一样嘢，我都真系孤陋寡闻未听过嘅，叫做青年仪表板。呢一样嘢青年仪表板系啲乜嘢咧？局长会同大家分享一下，亦都会分享一下咧呢个制作过程同埋佢嘅构思系点样嚟嘅。咁啊，另外啦，佢亦都会同大家咧分享一下点样善用大数据，去到鼓励咧各个政府部门喺制定政策嘅时候咧注入一啲青年元素咁话。另外咧，佢亦都会总结现时呢个青年发展蓝图推行嘅情况同埋家庭教育工作啊，睇下点样去到辅助青年发展咁话。咁啊，各位关心香港年轻人嘅各位观众啊，记得留意一下今晚7:07啊呢个盘点政策，听一下咧呢个麦美娟局长点样讲啦。 系啊，简介一下咩叫青年仪表板啊？咁其实咧就系整合咗唔同嘅政策局同埋部门关于青少年嘅数据同埋资讯嘅，咁基本上都可以睇到咧香港青少年嘅一啲基本人口特征啊，以及佢哋喺教育、就业、创业或者住屋、婚姻、生育、身心健康或者系社会参与唔同方面嘅概览嘅。咁所以我哋就可以比较容易去睇到究竟而家年青人嘅情况系点样啦，而且可以帮到佢哋做一啲嘅青年发展嘅工作嘅。咁我相信而家就我唯有咁讲啦，船仔都系青少年嚟噶嘛，我哋就系未来嚟噶啦，系啦。咁所以咧，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咧，就记得留意今晚7:35嘅盘点政策啦。去到8:00晚上嘅医生与你，今集系讲啲咩咧？ 哇，今集咧真系有少少惊惊地。今集同大家讲下生蛇，咁啊生蛇，即好多人就话生过蛇嘅朋友都话好似俾火烧咁。 系啊，好痛㗎嘛。 系啦，咁啊通常生喺个身嗰度，生喺条腰啊嗰啲地方㗎嘛。但今集医生与你咧就会同大家讲下眼生蛇，即系原来咧生蛇除咗生喺身嗰度，生上面嗰度都有机会，甚至乎生喺眼度都系有机会嘅。 我以为净系得条腰嘅啫。 系啦，咁啊。根据医生讲啊，眼生蛇咧系首尾最长嘅。咁啊，今集咧我哋会同大家讲下咧，眼生蛇究竟系乜嘢一回事？嗱，据医生讲啊，嗰啲病征咧同其他眼疾咧好相似嘅。咁啊，轻则啊眼红啊、眼痛啊、怕光啊、视力模糊啊咁。其实有少热气咧咁嘅啫嘛。 系啊，唔够瞓都系咁啫嘛。 咁啊，但系重则咧会有呢个角膜炎啊、青光眼啊、急性视网膜坏死等等。甚至乎最嚴重咧，係永久視力受損，甚至乎失明添嘅，所以真係可大可小。咁我哋今集節目咧，就邀請到眼科嘅專科醫生，同大家拆解一下眼生蛇一啲迷思，同埋啦，最緊要係治療方法啦。咁等大家咧睇多樣嘢，旁下身，即係有眼痛啊、眼蒙嘅時候咧。 識得自己去 check 一 check 究竟係咪真係有機會眼生蛇咁話。大家記得留意今晚八點鐘醫生遠離啊！ 係啊，尤其是你諗下，如果眼生蛇，佢都係生喺皮膚嗰啲位噶嘛， 嗯， 應該有好多人以為係皮膚敏感或者濕疹。 咁但係最嚴重係可以失明喎，所以真係大家唔好忽視呢件事啊！ 係啊，如果大家真係眼附近嘅皮膚啊敏感啊，或者真係覺得隻眼好唔舒服咧，唔好話淨係自己滴眼藥水或者自己搽藥膏，因為有可能個病情係會越嚟越嚴重。咁同埋咧，原來生蛇嘅黃金治療時間咧就係頭嗰72小時。咁即係話我哋喺呢三日裏邊接受藥物治療咧，其實基本上都可以抑制到啲病毒嘅。咁同埋會少啲頭先所講嗰啲神经痛的并发症啦，咁但系如果你真系以为自己冇事，唔去睇医生咧，咁就唔系几好啦。尤其是我听到咧，我身边啲朋友生蛇，真系话好痛嘅。 真系火烧咁痛啊嘛！佢哋话 系啊，同埋如果有啦咁样女仔啊，其实都唔系讲女仔，你晒块面度，无论男女都系觉得有问题啦，咁样有啲惊啦。咁所以如果系真系有类似嘅问题，尤其是眼啊、灵魂之窗啊，系啊，咁啊，如果系最严重系引致失明嘅话，咁大家记得睇一睇医生，或者唔睇医生嘅时候，先睇一睇医生远离。 医生远离啊！ 冇错，先睇一睇医生远离，了解一下究竟发生咩事啊！记得留意今晚八点钟嘅医生远离啦。咁今日唔该晒昌。我哋听日再讲过啦，拜拜， 拜拜。 船仔嗰个 tag 好正，系我宁愿睇医生与你啊，都唔睇医生，因为睇医生与你系免费，但系可能要叫做揾医生哥哥、医生叔叔嘅时候要俾诊金啊， 冇错。同埋睇医生与你咧，就可以帮你先预防。 系啊， 要见医生嘅时候咧，就真系要根治啦。 系啊，咁希望大家都百毒不侵啦，而且身体健康啦。因为近排都系叫流感高峰期啦，今日其实听中医师讲嘅时候都话，又甲型流感。咁有乜咁乜咁，可能其实压力啊或者休息唔够咧，都会令到大家咧比较难搞啲嘅。咁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最紧要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将会在明晚8:59发射。航天员乘组由叶光富、李聪、李广苏三名航天员组成，叶光富担任指令长。乘组包括一名第二批航天员和两名第三批航天员，三人都是80号。航天员乘组将会在太空站驻留大约6个月，将会迎来天舟八号货运飞船和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的来访，计划在10月下旬返回。至于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18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之后，计划在今月30号返回东风着陆场。港铁表示，东铁线上水站往罗湖落马洲方向之间有一个信号系统组件发生故障，为保持车务运作畅顺，需要调整列车服务。其中金钟来回大埔墟4分钟一班车，金钟来回罗湖6分钟一班车，金钟来回落马洲12分钟一班车。港铁人员正在现场处理，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山顶白家道缆车站附近倒冧树木现场已经完成清理，山顶缆车在7:30恢复服务。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透过朝中社发表谈话，谴责美日韩今年以来以不同形式多次针对北韩展开军事演习，导致朝鲜半岛局势紧张。金宇正说，北韩为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将会继续构建压倒性最强的军事力量。美国和南韩军队近月进行了一系列规模更大、强度更高的演习，以履行两国领导人有关加强军事准备应对北韩军事威胁的承诺。根據南韓軍方表示，今個月大約有100架軍用飛機進行了為期2星期的空中演習。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初时部分地区有薄雾，稍后骤雨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有骤雨同雷暴，星期四和五雨势有时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39点，升110点，总成交金额91.2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5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55点，跌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7蚊，升4.6；美团109蚊。美团系报109.2，升6毫；阿里巴巴70.9，升1.1；泡泡玛特34.4，跌1.5；友邦保险49.65，升9.5；小米集团16.5，升3.2；快手50.3，升1.2；中国平安33.3，升3毫；理想汽车97.1，跌1.25；华能国际电力股份5.23，升2.9。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4，日元154.82，瑞士法郎0.912，加元1.366，人民幣7.244，英磅對美元1.246，歐元對美元1.071，澳元對美元0.65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日經平均指數報38,237點，係升685點。港金报21,69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199.92美元，卖出23,204.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铁线上水站去罗湖同埋落马洲方向之间，由于有信号系统组件发生故障，咁依家金钟来回大埔墟系4分钟一班车，另外金钟来回罗湖为6分钟一班车，仲有就系金钟来回落马洲系12分钟一班车噶，要乘搭东铁线嘅市民记得要留意啦，就系呢个东铁线上水站同去罗湖同埋落马洲方向之间，由于有信号系统组件发生故障，依家金钟来回大埔墟站系4分钟一班车，而金钟来回罗湖系6分钟一班车，仲有就系金钟来回落马洲就系12分钟一班车噶。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依家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依家龙尾喺民安队总部。仲有就系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就喺小沥源。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车多，依家龙尾去到龙盘苑。仲有就系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人善湾道回旋处车多，依家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两块田，仲有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沥源村一段都系车多噶。依家龙尾分别喺沙田马场，仲有就系城门隧道沙田出口。最后就系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挤塞，依家龙尾去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圣诞老人真系嚟自北极，北极嘅真实面貌究竟又系点？睇电视纪录片系列《北极北极》啦，每集深度走访呢个白色世界，从佢被人类发现嘅历史，数到当地气候、生态同天然资源，让你了解原住民现状与当地文化。《北极北极》星期四晚10:30，港台电视31。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 即话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Crispy 吹乐团、 石山街、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由邓穗文饰演嘅傅梅，女主角袁歌嘅上司，同样系个女强人，总系将工作放第一位，结果导致婚姻失败。所以当眼见袁歌只顾事业嘅时候，就成日劝佢要留啲时间去谈恋爱。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女子团体NiziU推出他们全新的作品叫做 Sweet Nonfiction。 今次的歌曲NiziU成员亦都说到，除了是为电影主唱主题歌曲之外，在电影里面也都有他们的惊喜演出。快乐的节奏加上可爱的歌词，希望大家听到的时间可以跟他们一起起舞。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NiziU Sweet Nonfiction。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NiziU Sweet Nonfiction。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 Morning Call 咧就唔系打电话啦，而系要读信。点解咧？因为而家正值就系 DSE 嘅考生考紧试啦，咁嚟自苏格兰嘅一位听众， 哇，俾多啲，系俾多啲音乐你先 ，back 住你去读信先啦， 好多感情要去读噶，因为呢一个嚟自苏格兰嘅大哥哥，佢自己咁称呼嘅，佢叫子乐，佢咧就想点俾佢嘅师弟师妹听嘅，系啦，佢就话有非常要好嘅三位好朋友系应届嘅考生，咁佢哋咧就希望佢哋可以喺今次嘅 DSE 嘅里面咧有好嘅成绩，希望可以俾到个鼓励。佢嘅，咁佢系边几个咧？就系、是、国际基督教优质音乐中学暨小学嘅信伟、敬心同埋思齐。咁咧呢一个嘅子乐咧，就要我要扮下佢先。子乐咧就话啦， 子乐应该系男士， 系啊，男士系啊，冇错，所以要扮一扮。好， 我是住在苏格兰的大哥哥，我真的好，我哋真系好耐冇见啦，希望你哋一切平安。我三年前同你哋一样，都系咧系好明白你哋嘅心情，好紧张同忧虑，但系唔需要紧张，要记住上帝一直喺你哋身边，同你哋并肩作战，我都会祝福你哋，我好挂住你哋，希望你哋可以加油，俾心机，拜苏格兰大哥哥上。 佢特别 mention Scotland， 系啦，苏格兰大哥哥，好有心啊！呢一封真系用人手写嘅信， 手写噶。 苏格兰寄过嚟香港用几多钱邮票？等我睇下。 P.S. 个邮票 ，P.S. 个邮票好靓。 喺边啊？个邮票 喺呢个 封面白色信封嗰度。讲翻 D.S.C. 啦，咁啊，今日咧系呢一个4月24号嘅好日啦，好日，今日考紧 physics。 哦， 系啊，咁啊，听日咧就考中史啦。 有冇读理科噶？你哋 physics 物理，阿小白应该知啦。 有都唔记得晒啦。 记得嘅 ，F 等于 ma 啊嘛，系啊。 又要讲翻个十个 meter per second 啊嘛。 系啊，牛津定牛顿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有好多呢啲啊。 牛顿第一定律同埋第二定律咁啊，嗰阵时都读好多啊吓。咁当然啊，俾翻晒。 Cam 都真系俾翻晒啲老师啦。 Cam 咪更加难啦。 系啊， 我文科 元素。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系你似你个样似林科，你个样似文科。 但系咧，头先呢一封信咧，就系送俾受嘅呢两位被祝福嘅朋友仔啦， 三位 吓，佢哋我估啊吓，应该会考下音乐嘅，即系佢哋嘅 学 校都系 音 乐底子劲啦。咁如果系考音乐嘅话咧，就要去到下星期二咯噃，4月30号咧就 系 考音乐嘅吉日啦。 加油啊！ 好啊，咁啊，通常都每一科都要尽力啦。我就特别啲嘅，我自己有读物理同埋有读中史嘅，啱你讲，今日嗰科同埋听日嗰科都有 中晒，喎 唔系一件好事嚟嘅，令到你嘅职业择业方面咧 多咗太多选择， 太古怪啦，我自己觉得 古怪， 系啊，搞到乜都唔识咯，系啊，咁但系都唔紧要嘅，总之学生们就继续俾心机啦，咁啊，远方嘅祝福我哋就抽出嚟读咯，因为其实今年我估计都同听众朋友交代一下，其实我哋就冇咗其中一个聆听测验，过往咧晨光第一线由小白做嘅年代咧明做嘅年代啦，以至即系小弟都有份参与嘅年代咧，其实都有不断陪伴住听众一齐去，大家加油，俾心机，唔使惊，系啊 ，E.S.C. 打气加油就 系啊， 成日都要讲住一句，担担定有钱剩，好似每封信都会讲呢一句， 因为我哋系黐住嗰个嘅listening 嗰个嘅考试噶嘛，咁所以之前嘅一小时咧，我哋通常都会我嚟就读下大家嗰个嘅留言嘅， 趁住大家喺市场已经准备好试紧收音机嘅时候，不如打打气啊，亦 都好开心，有好多听众同我哋讲翻咧，话有听到我哋嗰个演唱，其实系好开心嘅。 一年只俾人赞几次靓仔，靓仔主持人，靓女主持人， 同埋你都可以想象得到咧。你喺个市场入边紧张嘅时候，你听到有人点唱俾你，其实 系 好开心啊！ 系啊，仲要话系你啦，喺市场入边考紧你，侯嘉明系你啦。 你讲得出边个市场坐几号位嗰个？ 仲要咧，好梦幻嘅件事话，嗱，你听到自己名。定啲嚟，唔使笑，唔使笑， 唔 使笑嘅， 唔使周围望， 唔好分心啊，要专心啊。我心谂，咁你又写封信嚟，你又搞住你考试， 太兴奋啦嗰一下，太兴奋， 系啊， 受宠若惊。 我估计我哋仲有啲信陆续会有机会收到嘅，咁有机会当然可以赶住喺大电波嘅尾班车同大家读啦，即系今届嘅 DSE。但系如果冇机会，就用今日嘅。点唱啦，化成无限嘅祝福啦，俾晒班 D.S.C 嘅后生。 系啊，无论咧，你哋相隔几远都好，好似阿子乐咁样都可以寄上嚟，都系陪伴住大家嘅，又系可以拉近大家嘅关系。所以今日咧就送呢一首歌俾大家，就系、是、七姊妹星团啊。 找不到路向，如何酝酿，叫世间可听我分享。像我这种女孩，声音未够铿锵，谁心里璀璨就如夜空星，望马步可一起闪亮。随声可带动脉搏，肢体语言银河系用爱滋养，不可一个独承受，漆黑孤单的争斗，让我独播星云信。 如何酝酿，叫世间可听我分享。凡尘俗世，多少女孩同时代在娇养。 我没法梦，你没法梦，置身宇宙去维护这地球，同冲出去靠内合力，并带着热与光去造就更多星球。不止每晚伴我在旁，携手将梦手牵手，晚空沿着白虎明亮中。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怎样先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的人对着自己微笑，这一份平实和简单就已经是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的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圖鑑。今日咧想整一个咧就简单啲嘅计，就系叫做葱花餐包。系啦，咁啊到底点整咧？咁啊亦都准备嘅材料就系要有葱啦，同埋餐包。咁啊餐包就系你本身简简单单。如果你话有阵时落大雨或者翻工翻学嘅时候行开超级市场，其实你都系买嗰啲咧几件嗰啲餐包，其实都已经得噶啦。咁所以咧个做法亦都要喺屋企嗰度，最好就有一个嗰啲飞碟机。系啦，咁可以夹佢嘅。好啦，咁你就准备咗嗰啲包之后咧。咁啊點整咧？咁你可以將佢佢本身都一件件噶啦，即係好似你食嗰啲飛機餐嗰啲包咁，俾你一個個咁樣啦。咁你可以兩打孖上又得，或者你獨立一個一個上都得嘅。咁你先將呢一個包咧，就喺中間嗰度咧就劏少少先，劏少少位，咁令到佢可以同你講嘢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咁樣啦，係啦， 食我啦， 係啦，食我啦，我好食家咁樣。咁佢講到我好食家個家字嘅時候咧，你就將嗰啲葱花就擺入去咯， 就塞入去啦， 就塞入去。咁嗰啲葱花咧，其實有兩個做法嘅。第一，有啲朋友咧就會覺得我想啲辛辣味強啲嘅話咧，咁其實佢哋就唔係好煮嘅，就真係將啲葱花就咁放入去嗰个包入边，系啦。咁但系我自己嘅做法咧，就中意将啲葱花咧点都有少少炒香， 哦、 炒香咗佢，然后咧可能加蒜炒香添、 嗯， 然后咧就再放喺嗰个嘅厨房纸或者隔油嘅地方咧，就将佢嗰层油就先隔咗佢。咁、 嗯、 个葱花表面咧就第一冇乜油啦，第二亦都即系。佢個香味就出咗出嚟啦，咁樣好啦。咁然之後咧，你就喺嗰、那個當佢講到我好好味架嘅時候，你就將你準備咗嘅葱花就放入去，好似茶 jam 咁樣，你就慢慢滗落去啦。滗咗落去之後咧，你就可以作少少嘅調味嘅，例如你可以就準備呢一個嘅少少嘅鹽啦，亦都準備定呢一個嘅胡椒粉，再揀啲喺面。好啦，跟住你就叫佢咁你要收聲啦。咁於是乎個葱嗰、那個包包咧，佢就會合埋個口啦。係啦，冇錯，你要收聲啦。咁你趁佢合埋个口嘅时候咧，你就放佢喺嗰个飞碟机嗰度， 就夹扁佢啦。 嗰、个飞碟机咧， 咁听话嘅包包就俾你夹扁咗 啦。咁佢都系想我夹佢啫。咁于是乎我就放个飞碟机度，就由个飞碟机又打开个口，你又要个飞碟机合埋个口咯。然后咧你又加热啦，当然系要。咁、你整到咁上下嘅时候，你发觉嗰、那个平时咁样好似整飞碟嗰个嘅时间咧，其实就已经 OK。因为其实嗰啲餐包咧都好快脆就会热噶啦，好、快脆热。咁你一热嘅时候咧，你一打开咧你就发觉佢第一扁咗啦、 嗯， 第二咧佢会做咗一个几好嘅效果，就系嗰啲脆皮。咁你嗰個麵包皮其實側邊咧，亦都會有一種硬硬地嘅感覺。咁當然辣手㗎嚇。咁、如果小朋友整嘅時候咧，可以建議大家就加啲譬如隔油紙啊，又或者係攞啲廚房紙去到包住個包包先攞出嚟，咁就會冇咁容易辣手啦、好啦，咁當你一咬嘅時候咧。奇蹟嘅事咧就會出現啦，係啦。咁由於我自己用嗰個方法咧，就啲油嗰啲葱咧就會炒過佢先啊嘛。咁、所以咧入邊個香味咧，其實你個麵包一打開嗰下咧，嗰啲葱油味就會 拱出嚟嘅。咁、哦、而且咧，因為日本身有啲油黐住咧，佢嗰個温度都好高，所以一搣開或者咬開佢嘅時候咧，就會一陣白煙升上嚟啦。就好似咧喺冬天我哋嚇一啖氣咁樣，係啦，視覺效果都非常之好嘅。咁但係如果你整跟我呢個 recipe 整佢嗰個下氣冇咁犀利嘅話咧，咁你下次又再整焗佢耐啲啦嚇。係啦，咁啊未必一次成功嘅。咁我覺得呢個方法咧係一嚟有得玩，二嚟小朋友亦都可以試下做呢一類型嘅叫做麵包啦。咁亦都可以好簡單就做到一個幾好嘅早餐。咁朝頭早都唔係嘥好多時間嘅啫。如果你話家長嘅話咧，我想整定俾佢朝頭早我翻工嘅時候，佢哋亦都有呢個嘅話，你可以將餘下譬如夾嗰下個步驟，你留翻俾佢啦。咁如果你想個葱都係炒香咗嘅話，你就夜晚炒咗佢先。朝頭早其實你擺幾個鐘，或者甚至乎叫雪櫃叮翻熱佢，其實我覺得嗰個口感都喺度。反正你擺入去個麵包入邊，你都唔係話要佢啱啱炒香嗰個感覺噶啦，係啦。咁又整定啲材料，咁啊俾小朋友可以自己試下整下呢一個嘅小型飛碟葱油包啦。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嘉明想同大家了解一下一啲几有趣嘅吉祥物。 嗯， 其实咧由2019年嘅时候咧，政府都开始陆续越推越多吉祥物啦。咁啊，当其时咧已经有唔同嘅政府部门咧系组成咗一个佢哋嘅守护者联盟。 嗯啊， 有冇印象嗰张海报好型？系啦，有任何人啦、啊。有好多隻嘅，其實即係講真，當時啊19年都係七大政府部門佢哋嘅好有型嘅一啲吉祥物啦，包括咗有啊任何人啦，有大嘥鬼啦，有色。迪色仔啦，就是水務署噶啦、 嗯， 總之是七個都好搶眼嘅，咁就整咗張好有型嘅 poster。咁 嗰陣時候提子未啊？嗰陣時 未有， 未有提子， 係啦，未有提防騙子嘅提子，佢就未被摘落嚟做吉祥物嘅。咁但係嗰陣時你都有諗過啊，佢哋會唔會可以咧有啲聯盟嘅動作啊？又或者有啲即係 crossover 咁樣樣咧，都好期待呢件事。咁但係到而家咧，一跳跳到嚟2024年咧，就越嚟越多唔同。Cute 版本嘅吉祥物啦， 系啊， 即系以前就系行型嘅路线啦，大嘥鬼都认得到嘅、 嗯， 真系好犀利。咁但系而家咧就行啲 Cute 可爱版本，除咗有提子之外咧，仲有啲唔同嘅狗仔、猫仔啊， 活力猫啊， 系啦咁。咁啊，近排咧，寻日就正式现身，原来又有一只，大家唔知识佢未？今次呢一只咧就系廉政公署嘅吉祥物嚟嘅， 系 ICAC。平时我哋以往听惯嘅最出名系咩啊？ 咖啡咯，屬於佢嚟講最出名就係咖啡啦，係啊。 咁佢就真係食住呢一個咖啡嘅著名度，而家出咗一隻新嘅吉祥物，叫做小啡豆。 哦， 係啦， 就係佢係咖啡豆嚟 嘅。咖啡豆做咩嘅呢？原來小啡豆咧唔係淨係出嚟提醒大家要做個廉政嘅人，而係 廉潔嘅人係。 小啡豆係會周圍走嘅，佢有本繪本添嘅，係、啦，因為咧有呢、這、一個，即係因為趁住尋日啦，咁啱就係我哋香港都主辦嘅世界閱讀日之日，亦都有全民閱讀日啦。咁所以咧，尋日咧就趁住呢個好日子，就 ICAC 有個兒童教室咧、就有一班廉署嘅人員同埋小朋友一齊去睇呢一本新嘅繪本。繪本咧就係小啡豆周圍走深水埗篇。 哦， 於是可能有其他唔同地區嘅篇啦，可能嚟緊陸續有嚟嘅。咁就話咧，有成200多間嘅小學啦、中學啦，一齊去做呢一個嘅閱讀推廣計劃，咁啊有啲網上嘅親子閱讀活動啊等等咁樣。咁所以尋日咧就見得到佢真豆現身啦， 真豆現身好搞笑啊！ 係啦，咁佢就同一班嘅小學生啦，攞住佢呢一本嘅繪本啦，就去認識下究竟深水埗區阿小飛豆中意去邊度玩呢、又甚至乎啲小朋友又覺得佢可唔可愛？咁都已经有饰物啦，有啲唔同嘅纪念品啦，可以攞得走噶咯。 哦，咁几好喎、 啊！系啊，即系有多一个小啡豆可以俾大家咧，得闲中意嘅话有 cute 下，又了解一下佢有啲咩嘅特别嘅日常啊。 不过要细路仔明白廉政公署同咖啡嘅关系咧。就真係要睇返好多香港嘅电影同埋港产片先知道。因为头先一讲你一讲嘅时候 ,Vicky 都有少少愕然吓点解係咖啡嘅咁样。 等大家都教育一下先。 你唔理解到廉政公署点解係咖啡。真係理解唔到。 即係请佢飲咖啡呀。 係呀係呀。因为呢旧时呢有廉政公署嘅年代呢咁嗰时就即係可以讲少少历史背景啦、就好多贪腐嘅问题。咁成立咗一个独立嘅机构就係呢个廉政公署啦、就查返好多唔同嘅反贪腐事件啦咁样，咁喺呢个情况底下咧，就通常咧啲 ICAC 嘅嗰啲叫探员啦、探员啦， 佢就话密密实实 ICAC 啊，即系保密嘅，有好多都系保密。第二咧就系咧，你不如邀请你翻去廉政公署饮杯咖啡咁样，即系通常呢句系嗰啲叫做饰演廉政行动嗰时TVB 未拍多廉政行动嘅1990几咁样，你未成长啦， 我好多先锋噶嘛， 系啊，廉政先锋啊， 啲剧有睇过， 廉政行动啊 ，even 港台有阵时都会参与呢个廉政嘅制作咁样，就话诶，我哋系廉政公署嘅，麻烦张先生邀请你翻去廉署协助调查咁样， 系啦， 咁一去到咧就系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就会有好多杯。咖啡 就会俾斋啡， 我知啦。点解系小啡豆？就系、是、小贪污嘅时候，嗰粒啡豆唔需要磨成粉冲咖啡啊。 哦， 我估啫，我估啫。 呢个系估噶 吓，系啊，估嘅。 我唔知道啊。总之就呢杯咖啡就一世人唔饮就最好啦。我就 系 咁样觉得啫。 系啦，咁而家究竟小啡豆做咩嘅咧？咁原来小啡豆都会靠佢自己嘅绘本故事咧，话俾大家知点样可以做一个负责任嘅人咧，诚实嘅人又系点样？样做嘅咧，虽然佢系一粒豆，咁同埋究竟小啡豆嘅价值观系点样样嘅咧，就可以透过呢一种唔同类型嘅绘本咧，都可以略知一二，等小朋友都可以透过咁可爱嘅小啡豆，认识一下啲正确嘅价值观咯。 系啊，咁啊，反贪腐，希望就植根落去小朋友嘅心目中啦。